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09啦吓，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啊吓，咁啊有百全号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咁啊嚟到2021年嘅10月29日，今日星期几啊？冇错啦，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嚟嘅，咁啊相信好多朋友就可以好好地过埋今日之后咧休息一下，咁啊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可以俾自己回一回气啦。休息工作就再工作啊，系咪先？咁啊啱嘅。呢、這个星期咧有7日休息工作再工作，咁啊工作占咗2/3啦，同我哋香港人嘅写照都相当之一样啊！呢首歌咁啊，今日朝头早希望大家咧就抱住积极嘅心态，继续咧就完成今日嘅工作啦。 晨光每日一格。 个个都忙，有冇啲乜嘢办法可以令到自己喺工作上面做得更加好呢？就系我哋要吸收好多好多嘅能量。呢、这个能量咧，又唔系话吸就吸嘅，都系需要咧，可能你自己肯，譬如好似我咁去行山咁样。咁去行山又系一种吸收能量嘅方法。又或者你可以试下多啲欣赏自己，多啲欣赏自己又系可以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能量喺入边。成日咧就唔好攞人哋嘅成功去到贬低自己，因为咁样咧，其实就谂住系激发自己嘅，但系其实通常都打沉自己。不如多啲欣赏自己，令到自己觉得喂，其实我真系 OK 嘅，我唔系要做到世界第一，但系我真系算 OK 嘅。多啲咁谂嘅话咧，其实一个人系会开心好多。开心自然有能量，你都可以试下凡事都是靠下自己。遇到困难的时间，第一时间就是想啦，喂，我不要靠人先自己做了，做了真的不得了，然后呢才去找朋友帮手。所谓不得不是试一试就算数的，是真的觉得真的做不到，有些可能技能上面其他人才帮得到手的。今日嘅你会用啲乜嘢方法吸收下啲能量，令到自己开心咧？个人开心，个人活泼，咁啊先至会样样嘢咧就系称心如意嘅。成日都系讲呢一句嘅说话噶啦，财神去到你面前，你苦瓜干咁样，财神都俾你吓走咧。早上嘅时间，希望大家用非一般嘅心情去到迎接普通的星期五。早晨，早晨，外面24度的气温。 有与我之间，挑选杀出个火。某某的偏看不过， 虽可偷偷的爱，但是有没做错？某某人要来你为何？ 爱要爱出火，真心爱出结果，懒再去讨好某某几个。 不管身边一切，现在塑造自我，某某人你来跟我。 谁和谁曾爱过？ 谁和谁燃了火？ 懒去说对不起，说亦是傻。说你与我怎么？说你与我不可，随便那样也可。非一般爱火，非一般爱火，连同时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不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我爱要爱出火，真心爱出结果，懒再去讨好某某几个。 不管身边一切，现在做做自我，某某人你来干我。 谁和谁曾爱过？ 谁和谁燃暖火？ 懒去说对不起，说亦是傻。说你与我怎么？说你与我不可？ 再说你和我太多。请就是你我， 揾嚟一首歌曲叫做《非一般嘅爱火》，我哋可以试下用爱火，睇下可唔可以燃烧非一般嘅小宇宙，令到你今日咧心情可以大好啊 ！keep 住自己一种正面嘅情绪咧，系喺我哋香港社区入边生活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因为大家工作都忙，容易咧就系皮质醇偏高嘅时候咧，人啊容易咧就负能量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今日10月29号是世界银屑病日，根据卫生署估计，香港大概有超过20000名患者，除了会皮肤痕痒，临床病仲发现原来持续咁样患病会令到患者情绪有问题，继而影响社交噶。香港皮肤健康基金主席、皮肤科专科医生陈厚毅就话啦：，银屑病系慢性嘅免疫系统失调皮肤炎症，可以出现喺全身嘅任何皮肤，患处会非常干燥同埋痕痒，出现红斑同埋积聚灰白嘅皮屑。如果在头皮出现，亦都会容易引起歧视的目光。在指甲出现，就可能会被误以为是传染病。临床所见，不少个案因为银屑病，其实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医学界近年就发现，20至30岁这个群组是银屑病发病的高峰期。它可以持续影响患者的人生，造成累积的生活障碍。皮肤科专科医生何家强就举例，曾经有男士读大学的时候银屑病病发，当时未能够及时求医，引致到病情不受控制，因为影响外观不敢翻学，同时亦都拒绝同朋友聚会，因此人呢就变得越来越内向。由于压力会增加银屑病的风险，所以其实真是一个恶性循环来的。现时最新的治疗方法是生物制剂，有效针对身体过多的发炎因子。希望我们的医学会越来越昌明，有更好的科技、药物和医疗设备，帮到一些银屑的病患者。除了身体要痊愈，之前同人设立的那一层隔膜，都希望可以随着时间和他的病情一样越来越好，逐一击破啦。 何谓成熟并未妄冲，我搞不懂，我实现中却不轻松，冷这心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大踏步中破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注意失控，过去要 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便哭也未算暗，再微细连睡间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单曲，透过脑壳甜言污变作何苦，何谓成熟并未忘通，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底，我再也不懂唱，始终忌讳，始终喜欢低温加这位我，不舍丢低我，何苦贪慢，这点天真青葱早早失踪，任路海渐多，始终要宽松， 我也许太倦了，碰上急雨冷风， 所以只晦气了，感到很冰冻，不知怎形容，一切灰蒙灰蒙，要怎么去补偿，再不再痛， 会搞不懂， 搞不懂，每位都有伤痛伤痛，试过数百次失措， 6:22，最高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4%。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什么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转台，我哋 KOL 嗰度咧就会讲下啲咩行山嘅路径可以俾大家选择一下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即系我哋唔讲行山啦，啊，咁仲可以讲啲乜嘢咧？咁样。亲子好去处咧，其实都相当之多噶咁啊，特别咧喺香港啦。虽然十一月咧就话冇一啲特别嘅节日喺度，咁啊，但系如果你要去休息一下、去玩一下嘅话咧，其实都唔系冇地方噶。啊，净系讲如果你话礼拜六日嘅咁样，你可以带啲小朋友咧就去一啲叫做室内嘅游乐场啊。咁啊，全港咧其实而家多区咧都已经出咗好多唔同嘅亲子游乐场。啲亲子游乐场咧，咁喺一个好大嘅室内空间入边咧，咁啊亦都建设咗好多嘅游玩设施，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带啲小朋友去嗰度放电，而且咧仲唔需要咧就系理会天气添，特别咧系中意爬高爬低嘅小朋友啊吓，啊话多区都有啦，即系无论港岛啊、九龙啊，定还是新界，其实咧只要上网咧好简单搜寻一下，例如系咩放电大本营啊。室内游乐设施咁样，小朋友亲子咁啊，揿下呢啲字咧，就发现原来都几多咧，有好多唔同主题嘅室内游乐场咧，可以俾大家咧就去到嗰度玩嘅。有啲咧甚至乎咧就可以用，即系好似坐嗰啲赛车咁样啊， 啲小朋友嗰啲赛车咧，咁啊安全嘅，车速都有限啦。咁但系就俾佢哋咧就试一试呢啲叫做做司机嘅感觉啦啊！好啦，除咗呢一啲叫做活动之外啦，咁啊如果你中意一啲力奇嘅。力奇嘅游乐设施咧，其实喺九龙啦，同埋新界咧，又有几个咧，咁可以俾大家咧就去嗰度玩嘅，都系玩绳索啊、飞索啊，甚至乎咧就可以参与一啲咧佢哋自己安排嘅活动嘅，咁都唔喺度逐一讲啦。但如果大家喜欢嘅时候咧，可以上网揾下。我自己都几中意咧，就系头先介绍过嗰啲室内游乐设施啊。譬如嗱，而家嘅天气就24度啦，咁啊，但系天文台咧，咁啊，亦都咧就系讲到星期六日嘅天气啦。咁星期六咧会有少少咧，可能系微雨嘅，咁啊会唔会影响到你自己嗰个行程咧？咁样，咁啊下个星期咧嘅天气咧都系比较上咧有太阳同埋咧就系密云嘅，咁啊所以都系唔稳定嘅天气。谂下一啲室内嘅活动咧，咁啊的而且确咧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咁希望你可以星期六日把握时间，同屋企人去一啲想去嘅地方啦。 车声已累，钟声已累，需要睡觉了，宇宙悄悄。烦嚣声太倦，豪哭声太倦，需要睡了，沉睡了。自言自语和目独处，过深宵再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痴情在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绵延似风轻，嘿嘿，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无阻心声。声的顾虑，无声的畏惧，不再重要。停顿了，早要调笑，评论骂战太纷扰，在耳边，让你听没有旋律。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痴情在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嘿嘿，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而话放轻心已静了，喧哗世情可以没有声，和情人闹翻。 这首歌曲来自陈明喜《星之静》，是礼拜六日，如果你不想去玩的，静一静都是一个好的方法啦。不过现在不静了，因为听完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敦促苏丹军方立即释放被扣押的文职官员，恢复由文职官员领导的过渡政府。声明说，安理会成员国对苏丹军方日前军事接管苏丹、扣押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等领导人、暂停一些过渡机构运作以及宣布紧急状态等行为表示严重关注。声明又说，安理会成员国注意到有关哈姆杜克已经返回自己寓所的消息，呼吁苏丹军方立即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同时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使用暴力，强调充分尊重人权的重要性。英国政府表示，将会召见法国驻伦敦大使，抗议法方在英国脱欧后两国渔权争议中采取的行动。英国外相卓惠斯说，已经指示负责欧洲事务的官员传召法国驻伦敦大使进行会谈，希望对方解释法国对英国以及英伦海峡上岛聚所构成令人失望和不合乎比例的威胁。法国较早前扣查一艘英国拖网渔船，指渔船冒征捕鱼。英方指欧盟方面确实曾经向涉事渔船发出捕鱼许可证，但不知为何其后被剔出名单。上个月英国拒绝向几十艘法国渔船发出捕鱼许可，令法国不满。法国日前发出最后通牒，指如果许可证纠纷去到下星期仍然未解决，就会对英国渔船和货车等实施严厉边检的措施，更加可能切断英属泽西岛的电力供应。东盟峰会闭幕，东盟国家在会议上表示，将会继续努力实现后疫情时代区域经济复苏，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轮值主席国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闭幕仪式上表示，东盟国家就当前地区国际形势和东盟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讨论了和中日韩等对华伙伴国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关系的途径，决定通过确保疫苗供应应对新冠疫情，努力实现后疫情时代区域经济复苏。哈桑纳尔表示，东盟共同体建设正是不断取得进展，坚持多边主义对未来共同体建设至关重要。哈桑纳尔在闭幕仪式上以视像方式将东盟轮值主席国移交予柬埔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报告，呼吁以变革手法制定大规模公共投资方案，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威胁，并且通过绿色产业政策推动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报告认为，涉及的不是风险管理问题，而是发展规划问题。各地政府应该有能力实施绿色产业政策，并且根据当地情况调整。报告预测，发展中国家每年的气候适应成本在2030年可能达到3000亿美元，但目前的资金规模不到750亿美元。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表示，发展中国家需要足够财政政策空间，调动大规模公共投资，在面对未来气候威胁的同时，需要确保实现发展目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嘅最新消息。 恭贺香港游泳代表张瑞琪喺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运女子 SM14级200米个人四式再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CIBS 你嘅广播平台， 你嘅开麦机会。 我是刀片跑手冯锦雄， 不要被人有感觉 伤残事是什么都做不到的， 我们是可以跟一个健全的人都没什么两样的。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7、38季接受申请， 想好像我这样跑入广播界， 机会来了，飞云。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2月2日下午5点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翻到嚟朝早6:37，系走音添，唔好意思啊！晨光第一线咁啊，有朝头早白元浩咁啊喺节目入边，今日朝头早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出边24度啊，咁啊呢啲天气其实我觉得都唔错啊， 系啊， 嗯， 有冇听我今日嘅反应咧？有啲感性， 入我觉得有啲冷淡，即系好惊啊，因为我头先做嗰啲嘢。 哦，又系讲下公事咁样啊，即系香港嘅电话数字，即系电话号码数字系几多个？系8个字 啊，8个嘛， 7个字系打唔到嘅。 以前就7个字，我记得细个嘅时候， 我以为你同我啊，以前6个字添。 哦，系咩6个字？我冇经过咯。 系啊，使唔使加一个，跟住又加一个咁样啊？ 我记得细个系咩？九龙区系3，咩？港岛区系5嘅咁样，我记得呢两个嘅。 系啦， 咁咁完新界打咩噶？即系譬如我住九龙咁打去新界要揿咩噶？ 如果我冇记错啊，如果我冇记错，好似加个二字嘅。 哦， 嗯， 系啊，系加一个字头噶嘛，即系我记得我细个。 啊，唔系，香港系加个二字。 唔系香港加个五啊，好似。因为我阿妈喺港岛翻工嘅，咁我有阵时打电话搵我阿妈咧，加揿咗5字先咁样嘅，唔通我记错？哦，亦都系可能我记错嘅。 系咪好似系你啱喎？俾啲信心字嘅，好似加个5字咁。 九龙就一定系3噶啦。 我谂紧我屋企个电话系加咗个咩字头啊嘛？嗰阵时 系啊系啊，跟住就全部嘅住宅电话先至加个2字嘅，我记得系 啊，好似系啊， 系啦系啦，系咁样嘅，哎，我记得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 啱啊，全部加个2字。 新界就真系唔记得咗，系加咩？ 唔记得咯，新界真系。 唔系话今日有啲感性嗰、那个嗰、那个回应咁样。 吓， 我先问你一样嘢先咧，小白，你对上一次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 嗯， 咁公共交通工具大部分都有个即系、就是、你想落车嘅车站嘅，你唔会 即係隨時上落就落咁啊，除咗搭的士之外嚇，咁譬如搭港鐵巴士或者小巴，你對上一次搭呢啲車嘅時候，幾時試過唔記得落車？ 哇，唔記得落車啊！ 因為你原本要去搭，譬如你搭港鐵，你原本要去九龍塘落車嘅，點知你過咗龍，你先至記得啊，係我唔記得咗落車喎喺九龍塘。對上一次係幾時唔記得落車咧？ 哇，真係～我谂中学啊， 点解有冇谂翻你点解嗰一次会忘记落车？ 瞓果笼， 瞓果笼， 系啊，瞓果笼、嗯。因为通常人好奇怪噶，有个机制唔知点解搭巴士就就嚟埋站会自己醒噶嘛。嗰日个机制咧、 嗯、 失效、啊，啊几、嗯、奇怪，跟住真系瞓果笼、啊。咁好，即系好彩，因为嗰阵时唔系好熟啲路咧。咁我落车嘅时候，心谂边度嚟噶咁样。跟住就問翻嗰啲，因為成日翻落放學都係嗰堆人一齊坐車噶嘛，以前細個，咁啊問翻嗰啲成日見到嗰啲其他乘客，跟住佢就話翻俾我聽，係啊，見到你瞓著咗啊，咁啊以為你係今日要去其他地方就，我心諗你知道我平時呢個站落車，你就嗌我啦。 哦，唔係喎，呢、這個不成文嘅規定咧，通常如果你喺公共交通工具瞓著咗，啲人會幾時叫你呢？ 总站 去到总站， 系啦。 喂，嗰阵喺总站咯，仲唔落车？ 然后发觉成架车都系花生咯。 系啦，咁样啊嘛。 系啊。 咁我琴日咧，我就搭港铁。 吓， 我真系唔记得落车，即系喺原本要落车个车站唔记得咗。 我个原因系咩咧？ 我唔系瞓咗觉，因为而家我搭公共交通工具咧，我未之前讲过，我受住呢一个乖外座嘅魔咒咧，我系唔敢坐噶嘛。 吓， 所以企喺度。你又唔好難瞓得着嘅，即係譬如你巴士又好，或者港鐵啲比較難瞓得着，咁咪企喺度。 嗯。 咁琴日咧，我就一路喺度諗緊嘢。 嗯。 過咗龍，我唔記得咗。 哎呀！ 即係話我喺呢個站落車噶啦，跟住一路喺度諗緊一啲嘢，諗下諗下，跟住過咗。 嗯。 然之後要搭翻轉頭。 嗯。 咁就係琴日一路喺呢、這個即係咁樣喺度諗緊呢啲嘢咧。其實呢一排咧都有好多嘢。谂紧啊，咁所以咧，成日都有呢啲咁样好懵嘅事情发生， 走咗神系嘛？我听啲人讲成日话呢啲叫做 系嘅，开麦嘅时候就 OK 啦，因为你始终系做紧嘢啊嘛，工作上，咁但系一off 咗麦咧，即系一唔使开麦嘅时候咧，个人个状态就有啲游离。 哦，冇嘢、啊，开开心心啊，又 one day 啊，几好，系咪做人？ 啊，咁呢个当然啦，咁但系你知咧，我成日话如果我生喺古代咧，我一定系一个诗人嚟嘅，即系嗰啲多愁善感啊。 李白啲 friend 啊， 系啊，可能匿喺个竹林里边作诗咁样，就唔会出嚟呢一个烦嚣嘅尘世。 喺竹林入边搵到上气啊， 几好啊！跟住耍太极搵埋陈法拉咁， 系啊，哇，完美人生，耶， 仲正咁样。咁但系就谂咗好多，好即系谂紧好多嘢咁样最近。 嗯。 咁当然啦，思考嘅内容，都系离不开一啲未来嘅日子会点样做啊咁、样。咁其中一个，不如趁咁早啊！你知系咁早，通常大家都系可能系洗紧面啦，或者好多都未起身啦。咁所以喺呢啲时候咧，讲下其他嘢亦都无妨嘅。 嗯。 咁其中一个咧就系谂下，喂，究竟我系时候起身嚟咧？即系喺呢个节目里边，即系好认真讲、 啊， 因为我都觉得做咗好，即系一段时间，咁同埋都已经做咗啲嘢啦，咁样，咁系时候起身未咧？又谂紧呢一啲咁样嘅嘢咧，所以今朝好多愁善感。 哎呀，一齐做节目，开开心心啊，继续做落去咯！听众听得开开心心，我哋又继续做落去咯。 嗱，系嘅。咁所以咧，我亦唔相信你哋做啲听众系会唔开心，因为我好相信呢个开心系会延续，因为我哋已经将呢一个成个神哥嘅架构，我哋揼得好靓仔咁样，所以呢个开心一定会延续嘅，所以我唔系好忧虑呢一样嘢。咁所以可能谂下其他嘅嘢啊，会唔会有啲转变啊，有啲变动咁样？ 我哋只系咁嘅变动唔一定系坏噶嘛。 哦，系啊，有阵时 即系可以系好 嘅 ，change 可以系向好嘅方面噶嘛。 系啊，还记得当年阿奥巴马上台嘅时候都用。 系啊，哎，我都好记得呢个 change 系咪？ 又有型咯、 啊。如果你系即系你熟，即系你喜欢呢个日本文化 change， 另一个就系变身啦。 系change 轻先咁， 轻先咁变身咁样。即系例如可能问系咪应该变下身咧咁样。咁、当然咧，好多嘢都系不断系仲喺度。思考緊啊，諗緊啊，咁樣咁，但係都係咯。所以最近如果大家見到我喺啲港鐵嗰度唔記得落車咧，麻煩拍一拍我，唔好攞到總站之後，喂，即係高站咯，仲唔落車啊？ 但係通常有人嗌你嘅時候咧，你就真係要去總站啊！ 原來係嘅，我真係要去荃灣站啊！ 原來真 係 要荃灣 站，我真係要去總站。 係啊， 好啦，翻嚟再傾啊！ 好，翻嚟再傾。 好，拜拜。 我是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屋企人叫醒还是叫醒屋企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这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啊，望一望个电话啊，见到社交媒体嗰度咧都有几多嘅听众朋友啊，相当之好啊，即刻咧就同我讲翻，喂，新界咧系要揿个零字啊，咁啊。咁都有几个同我讲啊，系咪咁？我暂时嚟讲，我哋听住先啊。如果有唔啱嘅话，希望其他听众就指正我哋啊。好啦，今日朝头早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俄罗斯方块。点解咧？因为话到啊，俄罗斯方块原来呢一种嘅游戏，当你玩嘅时候咧，佢咧就可以令到你咧就产生好多嘅愉悦嘅感觉啊，从而咧就可以帮你咧就可以。减低这个患有心理创伤的后遗症，听下去呢都好像挺多好处啊。我自己呢就很喜欢呢就是玩这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的。咁由细个开始呢就已经喜欢玩啦。咁而且呢、哦、我自己其实我都觉得自己玩得几叻㗎。咁起码呢可以玩到爆机喎、啊。咁唔系个个可以玩到爆机啊。咁俄罗斯方块咁话到可以对一啲创伤后遗症或者焦虑症嘅人呢就产生一种呢愉悦嘅感觉。亦都可以呢减少佢哋发病嘅机会㗎。我哋解释啊，由于呢啲短期嘅记忆啊，即系指出啊，可能患者嘅意外记忆啦，会慢慢喺大脑入边咧造成永久嘅一啲记忆。咁要干扰佢哋嘅话咧，可能就需要咧，好似俄罗斯方块呢一类啊，刺激大脑感觉中枢视觉神经嘅活动，亦都可以咧就系干扰设定记忆嘅形成嘅。咁啊，所以咧就叫科学研究方面咧就话到佢有呢一个功效嘅。俄罗斯方块其实几时发明的呢？咁就喺1980年末期嘅时候啦，至到1990年初，可以话风魔世界嘅一个电脑游戏嚟噶。俄罗斯方块咧，其实即系睇翻个字俄文啊，有一个咧就系四字咁嘅意思嘅。你谂下俄罗斯方块入边嗰啲方格系，无论佢咩形状，佢都系四粒噶，而组成咧唔同嘅形状再堆砌出嚟嘅。亦都系俄罗斯方块啊！见到咧就系前苏联嘅科学家咧，佢哋发明出嚟噶。今日如果你想松一松你嘅脑筋嘅时候，咁啊会唔会考虑一下玩下呢一类型嘅 game， 等你可以觉得轻松自在啲咧？ 形态观众，按照年龄穿巨龙，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干的东西很多，最怕遇上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受磨。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 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这首歌曲，他们是 One Promise 的《平凡人的自传》，都几多听众就告诉我听，喂，在1970年代六个数字就已经不足以就应付需求，所以当时电话公司开始就升格了做准备，原本新界地区的字头就由12改为0、有听众，亲爱的听众多好啊，一有啲迷思嘅时候咧，大家都可以互相分享啊，互相提醒，感激感激。出面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3%，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普普通通啦，咁啊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星期五朝头早啊，咁啊梗系介绍一啲路线俾大家啦。咁啊电话侧边拨通咗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你好， 喂早晨啊小白，今你朝早都咁精神嘅，好犀利喎！ 梗系要啦，我哋做晨光第一线啲朝早节目咧，如果我哋都瞓着嘅话。咁啊，聽眾開心機就慘啦，因為諗住攞下啲能量，點知原來我哋嗰啲能量係 minus 嚟嘅，啊，搞唔掂。 你能量可以儲噶嘛？ 係啊，喂，不過講真的，我咧其實有陣時都會，譬如人嚟噶嘛，我都係會有 depress 啊，即係會有啲壓抑啊，會有啲負能量噶嘛。哦，我自己咧，即係啲聽眾都知道我都中意行山嘅，我真係發覺咧，我每一次行完山，係每一次啊那個行完山之後，那一轉的能量咧，係真係可以 keep 得幾好喎！即係譬如個人唔開心，你上山咁啊，舒舒服服即係伸展一下啲筋骨啊，喐下個人啊，吸下啲大自然嘅空氣咧，我發覺個人真係可以吸好多正能量嘅喎，然後又可以例如儲佢5日啊、7日，跟住第二個禮拜咪再行咯。所以點解我成日 keep 住成日想個個禮拜行咧？因為可以 keep 到自己嗰個 positive energy 嘛， 好犀利喎！你真係儲到喎，我的電池比較渣啲， 搞錯啊！ 儲兩日咧就冇啦，跟住兩日就去一次啊！ 嗱、咁喂，你呢個係一個好嘅藉口，同自己講我可以 keep 住上山啊嘛。 喂，keep 住上山，因為有朋友去就更加好。所以今次咧，我哋介紹條路咧，又係可以關於儲嘅行水塘路， 喂，行水塘路好喎、啊，有一家卡喎、啊，一家大細又啱行。 係啦，就係水塘其實有好多咧，係真係唔係好適合一家大細嘅。大家唔好以為水塘一定係適合一家大細。 城門水塘，城門水塘啱，城門水塘更加落。 城門係針山草山大帽山咧，就真係唔係普通小朋友頂得住。 係啦， 真係唔係講 圍 住你嗰個就唔同，我你嗰個應該得嘅。 圍住個城門水塘行嗰個咧，就加落勁就啱啦。不過嗰條咧對小朋友嚟講，其實都係長㗎。 长噶，所以我通常都系建议行城门咧，就兜个圈就算啦，或者短啲去影下相，翻转头咁样。今次咧，我哋行翻新界区嘅， 系 就呢个行學斗，學斗水塘， 學斗即系大埔粉岭嗰段， 系冇错， 系啦，九龙坑山 好简单嘅，佢哋系唔系完全冇天转性噶， 嗯， 因为佢一开波冇耐咧就要上一条好鬼死长嘅楼梯，即系人都癫啊！因为好多即系行山友咧，一见到长楼梯咧就俾个名叫天梯，不过我就成日觉得。 周街都天梯，搞到而家上針山嗰 條都叫天梯，就真係不得了啊！所以就，唉，算啦，我哋再講翻點去先啦。 係、啊、不過其實如果你話講開天梯咧，我自己都認為雖然天梯都好多，其實你只要諗下，你逐步逐步行咧，其實就好快行完。你唔好諗啊，唔好俾個壓力自己，佢好長啊，佢好高啊，佢梗會係有完嘅一刻噶嘛，係咪先？唔使驚啊，你攰你咪中間可能唞，其實唞又唔使唞得多。你唞半分鐘，其實已經好夠了。你唞得多，你唔會想行嘅。 我講咁嗱，咁我哋抽開少少講啊。如果話咁樣上樓梯咧，我建議唔好停嘅。 系咯，啱啊。 不 过、 那個、做法咧就系婆仔上山、 啊， 你每一个步幅咧不能够慢太高，即系个比喻为咧你行楼梯级一级一级咁上， 碎步上山， 仲两级两级两级咁揽。 系， 因为好多人行上山咧，一见到楼梯级啦、斜路啦，佢就搏老命爆上去先啦。咁 心急啊嘛，好多人即系一见到楼梯，你讲得啱啊，就谂住我自己快啲冲上去先。千祈唔好碎步咁样上山， 即系唔可以用呢个翻呢、這个叫咩？叫做翻工嘅心态。因为行山攞咗翻工嗰次，呢对面嘅列车闩门咯，乒啦啦冲去嗰个感觉。 嗯， 好多人行山咧就攞冲。 嗯， 其实你最碎步慢慢上，有啲大级嘅话咧，宁愿行多两三步细级。 嗯， 慢慢咁上，就每一下都唔好停。 系， 因为总有一日咧就可以行得完嘅，即系做人做事都系咁啦。如果你先埋只眼冲冲下就冇噶啦，冲劲有几多啊？ 头先阿 Sunny Sir 讲嗰句咧，有阵时啲梯级咧，即系唔系石屎嗰啲啊，会有啲特别大级噶嘛。咁你头先讲到个重点就系咩？我都系咁样教我仔，我话阿仔啊，你见唔到啲级咧？你差唔多嗰级咧，去到你嗰个 pat pat 位噶咯。其实对小朋友嚟讲，好高噶啦嘛， 好高噶，系啊。 我就同佢讲，你一见到呢啲位嘅时候咧。其实山路真的很好，在你旁边一定会有一两级是可以細步搭到上去那个高的位置，你只要肯用隻眼去看条路，你一定可以很轻松行到上车，那叫他学了。 没错没错没错， 真的 就是找自己的方法，适合自己的地方去做，不要人做你又做。 是的， 人家大脚攬你未必得的，那你的四头肌呢，就是大腿那一块就容易累。 嗯， 我哋通常我就唔叫大家大唞嘅，总之大唞咧就即系讲10到15分钟咧食嘢嘅啫。如果唔系咧，平时都行慢啲，我宁愿放慢脚步上完楼梯先慢慢唞。 嗯， 咁啊最悭力噶，即系当年我玩毅行者都系咁，以为自己初初玩嘅时候，先埋只眼喺遮湾山爆上去，啊后屘发觉原来唔系，矮栏咁慢慢上咧，睇住啲人过咗我头，冇几耐佢坐喺路边扯紧下嚟。 系啊，因为上山咧，其实你就算爆上去。嗰、那個時間你可能慳咗，但其實到後尾咧，你個體力消耗係過多。 所以就我覺得最緊要開心就慢慢上，得閒咪傾下偈咯。即其實我哋行山咧，都睇同事啲參加者都係咁講嘅，揾自己個 pacing， 揾自己嘅節奏。喂，行山點樣揾自己嘅節奏啊？你喺度行，一路可以傾到偈嘅， 係 唔會特別喘蝦嘅。咁嗰個咧就係你嘅節奏啦。 所以行山咧，真係要揾嗰啲叫做可以傾得埋，或者好多嘢講嘅人做你 partner 嘅話咧，話俾你聽，你行山真係肯定唔會悶啊。 即係揾小白就神冇吹啦，係嘛？ 講翻個學豆嗰個先， 係你學豆咧就喺粉嶺搭52号 B， 係小巴嚟嘅，綠頂嘅， 係 都幾密嘅班車。 嗯， 咁啊，呢個好樣嘅，總站上車，總站落車，就唔使驚啦，正啊！咁跟住成段路咧，除咗頭開頭有少少唔係即係條天梯啦，咁沿途咧都係平坦簡單嘅，輕鬆嘅，開揚嘅，不過呢個水塘係好細嘅，佢唔係食水水塘，呢、這個係好似1968年起嘅，即係我未出世嘅年代啦嚇， 我哋都未出世啊， 我哋未出世嘅年代啦，呢個用嚟灌溉種嘅，所以好細個嘅就水塘， 係嗰、那個影相就好靚咯，呢、這個水塘。 系啊，个个都去影噶，就系影呢个学豆水塘啦。 系啊， 即系对面岸咧，一条一幅一幅嗰啲一堆堆树咧，望落去加埋个树倒影啦，好正噶。 嗯， 不过呢度咧，我就有即系少少睇睇。咁嗰次我去行豆水塘嘅时候咧，咁啊喺湖边咧就有啲树。 嗯， 咁啊啲街坊咧就挂背囊啊，挂袋嘅。 嗯， 咁但系唯独即系无端端咧有几口木制嘅钉，啲木钉啊。 嗯。 用铁做嘅啲钉就耷落去棵树度。 哇！ 目的就系我谂系我估计啦，即系纯粹就下佢坐喺度啊，挂下佢背囊啊，挂下佢支登山杖顶帽啊咁样。 嗯。 咁我觉得有啲多余啊，点解你唔揽落棵树度树枝树丫啦，或者搵条绳仔楞一楞都好啊？ 其实就算 口钉落去真系好伤喎。 普普通通摆地下都冇乜所谓，你个人都去咗行山啦，唔好咁介意呢啲摆地下嘅嘢咯。 哦、啊，如果讲起摆地下咧，我有个小分享。 啊 唔好摆喺树脚啊，因为树脚咧通常系聚水嘅，咁聚水咧就多数啲小昆虫啦，譬如蚁豆啦，一啲小虫虫啦，咁你带咗翻屋企就唔系几特别啦。 啱啊啱啊，咁啊呢啲都系少少温馨提示吓，咁啊学豆水塘咧咁啊都系简简单单嘅，咁啊行完一圈之后咧咁就可以走噶啦，系嘛？ 系啊，真系简单到冇朋友。

你问佢咧，今日朝头早咧，佢咧就系 Toby 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欢迎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号嘅。咁啊，晨光咧喺朝头早七点钟之后咧，首先咧会有晨光交通天文台。 系啦，小白。咁啊，先讲交通啦。咁样咁啊，有啲封路嘅，就喺长沙环道有水管急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嘅中线咧需要封闭。咁另外啦，天水围天影路呢个紧急维修咧都做咗好耐，都仲系做紧啊。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的。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都有车龙排到去彩云村。咁补翻隧道方面，仲有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的，排到去世界花园。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交通都尚算正常噶吓，咁只要大家咧多啲忍让嘅话咧，咁啊 keep 住呢个正常，咁大家都可以好快脆去到目的地啦。 系啦，小心驾驶啦，系啦。咁今日咧，小白有样嘢想问一问你， 系 就系平时咧你过马路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同两个仔仔啦， 嗯， 会唔会拖实佢哋咧？ 梗系会啦， 系啦。 任何时候咧，如果佢譬如行街，啲细路仔系嘅，拖拖下越大越唔想拖啊嘛，甩甩你嘅手噶嘛。咁但系咧，连我都同我哋讲，嗱要过马路啦，要拖住啦。佢哋就唔會揈甩我隻手，即係呢樣嘢，我覺得真係要讚喎，幾好喎、哦！即係佢哋知道危險啊，有同細路仔講要車車啊、疊字噶嘛，車車啊危險啊咁樣，跟住佢哋咧就會望一望我就係啊係啊危險啊，跟住就會拖住啦。 哦，咁呢一招可以你繼續用落去喎， 梗係啦， 係咯。如果你想拖兩個仔嘅手嘅話，咁佢哋大個咗，你都可能仲拖到咧。 大個咗 呢一招。 咁佢哋识得分危唔危险啦，大个咗之后 系咁应该系啦，即系都唔想拖嗰个粗糙嘅手啦。 哇，你咁衰嘅，你晨早流流， 系唔好咁讲。 嗱，我都系成日洗碗啫， 系咪？唔系咁咪好咯，即系一个好好嘅照顾家庭嘅爸爸咯，系咪？嗱，不过点解我咁样问你咧，小白？即系你就一个好爸爸啦，但系咧，即系当然咧，唔系话人哋唔好爸爸。咁不过咧，最近见到一个新闻咧，就都好得意嘅，即系好几奇怪应该话。即系咧，就系咧，有一个爸爸最近咧喺旺角嗰度一个路口过马路，咁然后咧，其实佢又有凑住两个小朋友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坐 B B 车，另外一个咧就系我谂就三四岁咁啦，佢自己都识行噶啦，咁就唔需要坐 B B 车嘅。咁嗰个时候咧，嗰个爸爸咧就要带嗰两个仔过马路，咁然后过马路嘅时候咧，可能嗰盏灯咧都已经就快转红灯啦，咁嗰个爸爸咧就好快咁跑过马路， 就快转红灯第一样嘢，闪紧啊，梗系唔好冲啦， 系啦，应该停啦，系咪？ 系啊，我真系唔冲噶，因为咧连我个仔都会同我讲，爸爸佢开始闪啦，我哋唔行啦咁样。嗰刻咧，我真係雖然啊喺路上面，我仍然見到好多人咧就趕住過馬路啦。你知香港明白噶啦，咁但係咧喺嗰刻，即係我個仔仔同我講咧，佢一年班，佢同我講話，閃緊啊，唔過馬路啦，我哋等啦咁樣。哦，我真係覺得幾好喎，即係佢嗰個意識啊，或者係學校教佢哋係點，我覺得真係。做到嗰個安全嗰個意識，唔錯唔錯呢個。 係，你都教到有方，我諗應該。咁但係咧，嗱呢個就講埋啦嚇，究竟咩咧？就係嗱，頭先你講啦，佢哋斬緊燈應該唔好過，但係咧呢個爸爸就照過，咁佢咧就一路咧就推住個 B B 車跑咁樣過馬路啦。但係咧佢唔記得咗另一個仔咧喺佢後面，佢忽略咗佢，咁個仔咧就自己跑過馬路，就自己行，就佢爸爸都冇理佢，直至咧個爸爸去到個安全島嗰度啦，先至回頭望一望，咦，原來個仔都未過馬路。仲喺條路度跑緊過嚟，咁好彩嗰一刻嗰條路嗰啲車嗰盞燈咧仍然紅燈，咁所以嗰個小朋友咧先至跑得切過去嗰個安全島咯。 好危險啊！呢個 係啊， 同埋我都相當唔建議大家企喺安全島嗰度，特別有細路仔，因為細路仔有陣時佢未認識到安全島嘅時候，佢淨係知道企喺度等車，企喺度等過馬路，跟住兩邊有車，咁佢有陣時可能佢唔知喎，佢嗰刻佢突然之間覺得我想行一行咁樣，佢揈甩咗爸爸隻手，咁你安全島兩邊都係車嚟嘅喎。如果我有小朋友，我一定唔会安全岛等车。 系啊，其实之前听过咧，即系我哋听另外一台有个节目啦嘛，咁咧就请咗个嘉宾都讲咧，安全岛其实系唔安全嘅，即系始终咧呢个系一个最比较低级啲嘅过路设施，两边咧都好多车咁样车嚟车往，车来车往咧，其实真系几危险啊。 系， 咁所以过马路咧，真系特别凑住小朋友，真系应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系啊， 同埋要照顾好佢哋咯。特别咁细个，我觉得嗰段片嗰个见到都几惊险啊。 系啊，有啲位咧，佢就算可能譬如三四岁咁样。 如果真係危險咧，我都寧願自己辛苦啲抱住佢。 嗯， 係啊，即係起碼你或者拖緊啲佢啦咁樣。你喺一定係你自己管轄到嘅範圍同埋控制佢嘅情況底下咧，過馬路就最安全咯。 係啊，其實係啊，除咗小朋友呢、這個即係，同埋我見過傷殘人士都係咁樣啊。 嗯， 即係咧有個一對母子啦嚇咁樣，個媽咪咧就要坐輪椅，已經好老年邁噶啦。咁、然後咧佢個仔咧就竟然推佢過馬路咧就。哇！紅燈又係斬斬下，準備紅燈嗰只啦。佢、咧就佢個仔就仍然推住佢阿媽過馬路衝過去咁樣。咁佢阿媽又喐唔到傷殘嘅，即係唔係傷殘，即係行動不便啦咁樣。咁佢阿媽咧就坐住喺個車度，可能其實好唔想過，佢好驚嘅。咁、然後個仔咧就喺後面繼續推佢跑過去個馬路嗰度。咁我見到呢個情況啦，我同樣都覺得好危險。 危 險啊！係啊，即係一樣咯。 其實推輪椅、推 B B 車都係會真係要分外留意。如果你推得太快、或者個轆突然間有事嘅，跌親又唔係一件好事。 系啊， 安全嘅嘢，大家就自己多啲留意啦吓、 好啦， 唔该晒 Toby 嘅提醒啊。 小白， 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 O 出边情况点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 系 Happy Friday 啊，出边系咪真系好 happy 先？啲天气。 哦，今日还好啊吓，咁起码冇落雨天啦，日亦都冇天阴嘅，望去天空嗰度咧有少少蓝天白云啦、不过咧，之后嘅天气系点咧，冇人知道、但系。此刻嚟講咧，都唔使擔遮嘅，咁啊有啲涼快咁啊，清空送爽咁樣就陪住你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頭先你同 Toby 都講咗好多關於交通意識嘅嘢啦。咁啊今日我就唔講啲安全嘢啦，反而咧講一樣咧，即係你上車嘅時候要 check 嘅嘢，就係 check 下你嘅車夠唔夠油啊。咁啊，今日咧我都係。原先咧預鬆咗時間啦，翻嚟電台咁，當然而家都可以翻到嚟啦，但可以再鬆啲。上到架車咧，我係得翻一格油嘅喎，咁啊即刻去加佢先啦。咁如果你話喂星期五好需要人加油喎、咁啊阿 O 陪你一齊加油啦，因為我已經加咗啦嚇。咁啊心機旁邊你都要加油，頂埋佢咁啊迎來咧週末啊禮拜六日嘅假期啦。咁啊順勢天氣俾小白講講佢先好嘛？ 好，唔該曬 O， 唔該曬嚇。咁啊其實我自己講到入油方面咧，通常我自己都會睇翻自己每一程車咧，大概要都大概知道咧要行幾多公里嘅。我差唔多去到可能仲駕車行到譬如80至100公里我就已经会入定油㗎啦。咁啊驾驶朋友都要留意住自己嘅车嚟够唔够胎气等等啦。好，天气方面早晚多云以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咁啊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㗎。咁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83%，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到5，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系早晨啊， 佳哥，我哋上次咧就讲开族谱嘅嘢啦。咁万一真系话喂，可能好多代咧几十年前冇兴移民嘅，即系可能全部都揾唔翻噶咯。有冇啲方法可以即系帮佢哋相应啊？ 喂，族谱咪可以帮佢相应咯。 咁你都要揾到本族谱先得噶。 嗱，我话俾你听啦，古人就好聪明嘅。你话所谓移民啊，其实人哋几百年前、成千年前已经中国已经好多移民噶啦。喺族谱里边咧有好多好有趣嘅嘢嘅，其中有一样嘢就咩？喺族谱里边咧有所谓嘅认祖归宗师啊。点解咧？前人佢惊佢嘅后人分散得好远住。几代人梗认得到啦，十代八代之后就分唔到噶咯。咁咧佢就作一首诗，咁用呢首诗咧就话俾子孙听，咁他日。你喺江湖之中，突然间遇到一个陌生人，大家都话同姓嘅，跟住话，咦，系咪打同乡，系咪同祖噶？就背嗰首诗出嚟，咦，原来系嘅，咁就可以认祖归宗啦。嗱，最出名嗰首诗咧，咁啊上网一 check 到噶啦，就是、黄嘅。 哦，骏马匆匆出异乡，任从随处立江上。 冇错啦，呢八句咧就其实系姓黄嘅，有八句噶。头先你讲嗰两句咧就系头嗰两句啫。咁我相信好多姓黄嘅，而家听紧呢个广播嘅朋友都知道噶、就 系 姓黄嘅认祖归宗师。咁啊，点嚟嘅咧？传说啦，就佢哋一个太公，就系、喺唐朝嘅时候个太公叫王超。咁咧佢咧三个老婆。每个老婆就好咩啊，好好生养嘅。每个老婆帮我生七个仔， 哇！ 所以阿王照咧有21个仔。好啦，但系好衰唔衰？当时遇着咩咧？王巢之乱。咁结果咧， 佢就要移民。咁佢就諗啦，哎呀，我咁多仔，大家而家分晒家，天涯海角，而家就認到啫，將來點算咧？我啲子孫能唔能夠相應咧？咁樣啦。於是乎咧，佢就作咗呢個八句嘅姓王嘅認祖歸宗詩。咁裏邊咧，仲有竅門嘅，有啲巧妙嘢嘅。係咩咧？佢三個夫人噶嘛。咁喺裏邊咧，有某啲字咧係大夫人先嘅，大夫人嗰房先嘅念嘅。 任好。 係啦，某啲字咧係二夫人。某啲字係三夫人。好啦，所以日后佢姓王嘅子孙，只要佢背嗰首诗出嚟，发觉诶、有嗰两个字嘅，原来喺大夫人嗰房嘅、你系二夫人嗰房嘅，我系三夫人嗰房，系咁样嘅。 但系呢个纯粹系课，即系认祖归宗啊嘛。 系啊， 就唔会有任何咩利益冲突啊，即系话攞呢嚟分咩啊？ 利益冲突随时得啦，系咪啊？除咗姓王咧吓、我见过嘅姓刘都有嘅，姓刘都有嘅。咁啊，姓刘咧，佢嗰首所谓认祖归宗书咧，亦都相好似姓王嘅，差唔多一句廿八句咁样嘅，咁样啦。不过佢咧就好似唔系廿一个仔，系十六个仔， 都好犀利噶啦。 好似系啦， 以前嗰个年代真系个个都好，个家庭都好大噶。 佢梗系犀利啦，所以如果佢唔系咁样，佢都唔需要做一首咁嘅诗嚟认祖归宗啦，系咯。 咁但系而家咧，资讯咁发达嘅年代咧，似乎就唔系好得啦，因为咧我哋都识。 而家資訊發達咧，咁啊，有時咧上網咧，咁咧就好容易咧揾到啦。我跟住我就諗起一個古仔，呢個古仔係我近前年就咧跟過一班客家人，就翻去五華。點解咧？原來喺清朝嘅時候咧，佢哋個長即係大太太，嗰房人就由五華移居咗去廣西嘅河州，就跟住咧，一直都冇同五華嘅人有聯絡，冇嘅，全部多得而家有呢一個互聯網，佢哋咧就發覺喺互聯網上睇到五華提到佢哋太公嘅事，跟住佢哋發覺，咦，乜佢講嘢同我 即係聽嗰啲咁似， 手頭上嗰本族寶講嘢咁似嘅咧，於是乎就透過互聯網就聯絡五華嘅嗰班大家同姓嘅朋友，就發覺原來真係同一個太公嘅，於是乎咧就翻去五華老院去認祖歸宗，唔單止認祖歸宗，仲一齊去揾翻太公嗰個山墳， 哇！ 認翻個太公山墳認翻個太公嗰副金塔，翻去佢故乡嗰度添，咁所以就有咁嘅趣事喺度。 系，所以即系都叫做系可以揾到一啲联系啦。虽然未必真系话最直接可以睇到个族谱咁样，亦都未必话真系个资料咁齐全啦。如果已经分到咁散嘅时候， 系啊， 咁但系即系有呢啲咁嘅记认咯。 咁所以咧，族谱嚟讲，都对于一条村。對一個姓氏嚟講咧，其實好重要，特別係當你係傳咗咁多十代，要抄資料，真係要靠族譜嚟幫手。 咁唔係即係話其實如果啲人咧應該係出咗去第二個地方嗰度生活啊，或者移居嘅話咧，照計如果知道有族譜嘅存在，或者如果本身佢自己嗰條村係有呢個慣例嘅話咧，都應該會自己報翻個名翻啊。譬如我而家生咗個仔啦，或者有幾兄弟姊妹啦，寫翻曬落去咁樣。 照計咧，以前嘅傳統係會咁做嘅。咁我哋咪成日聽到話嘅，生咗仔喺正月十五就要開燈， 係咁樣點燈啊嘛。 係啦，咁跟住咧就要喺嗰日咧就落族譜啊嘛。嗱，其實係會咁嘅。香港仍然係有圍村係會咁做，譬如話邊度咧？譬如話下村，姓鄧嘅，咁佢每年嘅正月十五，佢又唔係正月十五開燈嘅，佢早幾日就開燈嘅。喺開燈嗰日咧就會落族譜噶啦。登記有新丁。錦田咧，姓鄧都會係咁做嘅，但係咧有好多其他啲冇咁大噶嘛，冇咁大嘅村噶嘛，冇咁有規模噶嘛，咁就較為隨便少少啦。即係譬如話，我只要有生個仔，我就向村長或者登記話我有咁嘅算數。 咁生女咧就唔使噶啦。 生女通常都唔蝕底啲噶啦，今時今日都係仍然都係即係唔使咁強調。 咁啊，即係都係一啲叫做傳統嘅族例啦。咁啊，未必個個都係一個村嘅村民，所以未必經歷過啦。 係啊，咁但係咧，如果你喺外國嚟講咧，都據我了解，而家都因為方便啊，聯絡方便，佢都好多時都會透過香港嘅親戚。或者同房兄弟咧，報丁啊，即係我增加咗邊個，仍然都有呢件事嘅，係咁樣樣嘢嘅。 係啦，咁啊，希望有機會可以睇下咧。 係啦，幾好睇噶，族譜。不過唔知要知係邊個擁有咯。係 係係， 唔係個個都知嘅。係 睇住圖書館嗰啲副本先啦。 睇住先啦，嗰啲。 好啦，唔該曬，嘉哥。 好，拜拜。我跟你 何以始终收尾？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觉得半真。我这多的好胜是缺憾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傍晚，为何却是磨难？几多说落雨翻，越要斟酌越觉无遗间。谁说一声抱歉未会酿成劫难？为何浪费着时间？身边到怀里，也想讲哲理，求说服引领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 早晨嘅时间，揾嚟一首歌曲，佢系林奕匡《关于爱的睡眠》。出面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3%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喂，可以讲下呢一个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其实每一日咧都有啲新鲜嘅消息啦。头先咧即系都听到港台我哋新闻部有讲嗰个新闻咧，即系 Facebook 改名啦，系、Meta， no matter how 啊吓，咁啊有嗰啲扩张实境啊，进入边个宇宙啊？ 元宇宙， 即系12月21日咧就会将佢嗰个上市嗰个名字都会改咗，所以你可以睇睇自己嘅股票机，有买开美股嘅朋友。 喂，唔见咗只 Facebook 嘅，唔使惊，改咗名啫。 系啊，我有少少好奇咧，嗱，佢就话改名做 Meta 啦，咁啊，我哋而家自己用紧佢嗰个平台嘅时候咧，会唔会 都改埋名系 啦？呢个平台会唔会改名咧？ 可能都可能会，因为或者有啲制式上都会改下。 可能佢而家我哋用紧呢个平台，只系属于佢 Meta 嘅公司旗下嘅一条 line 咁，咁佢有机会 keep 翻个名噶。 系啊，咁啊，到时睇下阿朱先生点样去发酵啦，朱克伯格咁啊，睇下朱克伯格点样玩法啦。咁啊，依家我哋都迎向新时代噶啦，咁啊，即系讲啊讲啊，电能车，跟住元宇宙、云端咁样， 系啊， 全部都系一啲跨概念嘅嘢啦。 不过我自己都有兴趣咧，就睇下佢即系去打造一个新嘅叫数码世界嘅时候，到底会点样？因为我可能讲嘅就系我哋嚟紧，我哋真系望住个手机，或者望住一啲新嘅唔一定系手机啊，咁新嘅叫做装置，我哋已经可以咧就将我哋嗰个观感啊、观同埋 观能啊 都有， 系啊系 啊，系啦，都可以即系可能触摸得到、闻得到一啲喺地球另一边嘅感觉咁样。 系啊，简单来说咧就系、是、譬如你有陣時睇 Facebook 一個 post 啦，你睇到一個好心痛嘅 post， 你可能會喺下面留一個唉好好傷心啊，或者會喊喊啊咁樣啦。但其實咧有機會咧，你撳個喊喊嘅時候咧，佢會有一種咧少少可能一秒嘅陣痛俾你，令到你覺得唉係啊，真係心如刀割啊，有少少咧觸感上嘅 touch 啊，呢個就係即係虛擬世界一個新嘅進程啦。 係啊，再誇張啲，其實有陣時話到虛擬世界將來嗰個延伸咧，就會去到就係例如我要買芒果咁樣啦，咁你虛擬世界買嘅，跟住等佢送過嚟嘅。咁但係你可以揀嘅喎，即係虛擬世界入邊你可以聞下個芒果，你可以摸下個芒果，即係等你就知道啊呢個係靚啦。咁你自己選擇翻你自己嘅嘢。 嗯，冇錯啊，將虛擬世界或者網購呢一樣嘢咧，即係推到極致啦，或者點樣將件事再進步一啲啦，可能就要靠咧呢啲偉大嘅腳影產生嘅一啲科技啦。 係啊，好難想像將來嘅世界會變成點啊！ 我進入嗰個宇宙啦，唔係 Marvel 嘅宇宙啊，係 元宇宙啊！嚇， 今日係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五，農曆九月廿四，適宜捕捉。结网、除服、成服、破土、安葬。 今日好过琴日、哦， 每一日都会好过之前嗰日噶。今日忌嫁娶、祭祀、入宅、造屋。 既然唔啱做，唯有改期啦。 又唔使嘅，安心做啦。今日都系世界中风日。 我会多啲留意提高预防同埋治疗中风嘅相关资讯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家联络人向公约秘书处正式提交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以及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生态环境部话，今次是中国履行巴黎气候协定的具体措施，体现中国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决心和努力。有关新举措总结了2015年以来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政策、措施和成效，提出新目标和落实新目标的重要政策，并展述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立场、所作贡献和进一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考量。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解除六名驻外大使的职务。报道说，苏丹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欧盟、美国、法国、中国、卡塔尔等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大使在过去的星期三被布尔汉解除职务，理由是他们对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表示支持。 苏丹近期局势动荡，军方领导人要求改组政府，而部分政府官员指责军方计划夺取政权。在过去的星期一，军方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引发民众连日上街抗议。社交媒体 Facebook 宣布将公司名称改为 Meta。 公司创办人朱克伯格说， Facebook 在今时今日通常被视为一间社交媒体公司，但他形容公司的遗传基因是创建技术联系人与人，而元宇宙是下一个科技前沿领域，就似当初公司搭建社交网络一样。今次改名的决定是在 Facebook 一个有关增强现实与虚拟实境的发布会上公布。分析指反映了 Facebook 对建立元宇宙的野心，而这个经典科幻术语代表了 Facebook 对虚拟世界工作和游戏的愿景。公司公告显示， Facebook 亦会更改公司的股票代码，12月1号生效。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早晚多云，有一两阵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城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一带仲是车多，就是青衣北桥去荃湾，近住青衣城的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一带仲是车多。在天水围的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到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那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星期日晚九至十二，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很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40年的难忘回忆。 一班之心有唱和，世间变快乐和。 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生日快乐。 气氛不错。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万圣节之夜掀起蛙鬼夜曲。寻找万圣节音乐作品，一起打破惊吓界限。 品尝南瓜同糖果嘅味道。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日系万圣节音乐组曲特辑。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睇爱情可以从多方面，今次佢选择咗由哲学出发。Phil 话无论写嘅时候定系录嘅时候咧，呢首歌都有好多位要谂好耐嘅。除咗因为佢好中意呢一首歌，想每一个位都做得细致一点之外咧，亦都因为佢选择咗用深度一点嘅哲学角度去探讨爱情。作曲林奕康，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 Ariel Lai Edward Chan。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林奕康。关于爱的碎念，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坛一周大事回顾，先望一望法国羽毛球公开赛咁啊，关咩事咧？香港嘅混双左手配咁啊，邓俊文借影雪咧十六强轻松啊，即系之前嘅时间用咗29分钟啊，搞掂打入咗呢个八强啦。 系，我都成为咗雪雪嘅咩粉丝啊？ 梗系啦，而家有好多地方见到佢 follow 佢，唔系我中意佢嗰只狗仔啊，好搞笑啊！佢嗰只狗仔咧有一只耳朵咧系会耷落嚟。一隻就 竖起嘅， 好似招财猫嗰只手咁，一隻举起，一隻一系放低咧。我见到佢之后咧，我觉得好老礼嘅，所以每个 post 都有 like 嘅， 舒舒服服咁样， 开心开心。 睇嘅人都觉得咧可以帮手招啲财气翻嚟。 运动员咧出咗世界各地比赛咧，阿狗仔咧都要揾屋企人去睇住啊，即系唔多唔少都会有惦念同埋挂住嘅。不过即系挂住还挂住，攞好成绩还攞好成绩。 咁啊，梗系啦，净系睇翻法国公开赛八强啊，香港代表对手咁啊，男单方面李卓耀就会对住咧日本嘅常山干太嘅。咁当然啦，亦都希望大家会有好嘅成绩啦。咁另外咧，如果你话足球方面咧，咁啊真系要睇一睇。前两日最大嘅新闻就系当然巴塞炒人啦， 巴塞炒人啊， 系啊，巴塞炒人啊， 炒边个啊？巴塞炒人，炒朗奴高文啊。 咁啊，的而且确咧，睇翻巴塞而家嗰个成绩咧，都真系几曳下。如果佢而家排第九嘅话，佢随时咧，即系如果佢再系咁落去。出年咧，連歐洲賽都冇得踢咧，其實佢真係揾少好多錢。 係啊，真係難搞啊！咁啊，冇計啦，地標戰咁樣喺老型球場咁啊搞俾呢個皇馬搞掂啦，早前咁。但係調翻轉頭，你話喂近排咧呢啲強隊咧列強咧都有呢啲甩碌嘅情況出現。 係啊， 小白，即係 曼聯算唔算列強啊？ 算啦， 曼聯算啦， 有甩碌啦，係咪先？咁但係你話喂講到曼城咧，互射十二碼咧都不敵韋斯咸喎，徐仔帮啊，揼瓜咗曼城啦，咁啊， 戈迪烂咗人哋个城池， 系啊，咁啊，喂，戈迪奥拿咧都以为自己可以咧 坐定粒六， 系五度咁样攞到呢、這个即系带领球队五度攞呢个英国联赛杯啦，咁但系点不知又搞唔掂啦，系咪先？咁另外咧仲夸张呢、這个拜仁咧，其实德甲咧今年好癫嘅踢得， 系啊， 即系佢有边个咧？ 就係利雲入波司機， 佢而家都已經領放緊啦。其實拜仁 咁咧，佢癲到 係咁，即係可能上半場已經贏緊利華古信5-0咁樣啦。對上一兩輪嘅聯賽入邊，上半場贏5-0，即係下半場已經可以收起曬啲主力啦。 係啊， 我印象之中最後比賽5-1定5-2啊， 成隊波換曬都得嘅，因為你見佢而家其實聯賽嘅22分啊，第一。其實都不過多蒙豆追到好跌嘅21分， 但係問題出現咗啦。喺德國杯，周中嘅德國杯，拜仁5-0輸咗俾乜嘢呢？輸咗俾啊呢個慕信加柏啊！咁啊，當然爆出超大超大嘅冷門啦，更加寫下咧球會43年來咧最大嘅敗仗。嗱，慕信加柏咧，即係唔係一隊超強嘅球隊？嗱，你頭先提，譬如你提多蒙特啦，你提 利華古信， 利華古信啦， 科隆啦， 科隆啊，或者你講到呢個RB 萊比錫啊， 係啊， 係咪先？ 係啊， 喂，呢啲都係比較前列啲嘅，喺德國入面嘅強隊。 嗱，我揾咗啦，嗱，慕信加柏而家排第12嘅。 係咯，你輸俾中游隊伍，俾人哋炒5-0，簡直係一種羞辱啦。咁 佢 係 咪出曬全部嗰啲青年軍啊？佢 唔係啊，都真係仲有一啲勁嘅人。講真啦，即係拜仁啊，爛船都有三根釘啦。你唔見利物浦輸，利物浦都出二線兵啦。但係藍野托實，佢都即刻。入翻球俾你睇， 梗系要啦！呢啲表現自己嘅時間嚟噶嘛， 系啦。咁不過咧，即係睇 最近都好多五彈喎， 係啊， 睇曼聯 誇張誇張，係啊，係算啦，曼聯 曼聯 曼聯曼聯又唔好再提啦。 曼聯最開心，而家斯朗啱啱又話恭喜佢啦，啊，又有一對孖胎啦，嚟緊出世。 蘇斯克查走唔走啊？你估 蘇斯克查咧？咁啊有消息就話到阿費Sir咧就保佢嘅， 係保佢， 係啦。咁啊同管理 點樣保佢？ 同管理層講。其实呢做领队又梗係有赢有输㗎啦。输嘅咁点啊，输嘅唔通叫人走咩，咁人哋赢嘅时候你就留人哋。话歌唔係咁唱嘅。咁就留一留佢。不过咁对熱刺嗰场呢就好关键啦。 係啊，嚟緊都有几队强队要对啦。喂，讲返拜仁先。 好啊， 拜仁呢对上一次呢输五球以上呢已经要数到呢1978年啦。即係我同你都未出世嘅12月德甲呢 1-7 呢就输俾呢个杜鲁。爾多夫咁樣，杜魯塞多夫，唔好意思啊，今場咧球會43年來咧最大嘅敗仗咁樣，咁啊點解會咁咧？咁啊歸根究底咧就係拜仁嘅教頭咧染上咗新冠肺炎啊，要隔離，所以咧就冇得領軍啊，即係唔喺個球場入邊啊。 有陣時咧，我自己都有啲喺度迷思啊。而家科技咁發達，其實就算佢 時長大波， 如果係紅牌趕出場嘅話咧，咁啊的而且確就算喺場外，佢都唔可以幫手領軍嘅。咁但係佢lift 啫，系咪？熄 lift 咁，其实如果佢真系要嘅话咧，系咪可以喺医院嗰度咁你遥控对波？其实又唔系话唔得噶， 都得嘅。不过有阵时我估系个气氛咧，同埋临场战术嘅一啲运用啦，同埋睇翻呢场赛事咧，其实拜仁好早就已经输到3球啊，咁真系好少见啦。即系拜仁输3粒， 系啊， 你要逆天咁样进攻唔系唔得，可能成队波都踢到已经喺个士气上咧比较差少。 同埋拜仁输三粒，你大家都会谂，其实一定系输俾啲大嘅球队啊，例如可能即系譬如巴塞、皇马呢一类顶级嘅球队嘅。 系啊， 如果你话而家系边个？慕信加柏啊， 系啊。中游我哋头先都识讲，比较流流地啦。中游啊流流地，好啦，咁啊转个角度，不如讲下一啲值得恭喜、值得开心嘅事啦。咁啊，东京奥运会咧翻到香港回归之后，首面金牌我哋少年剑神啦吓。咁啊，张家朗咧就获得香港理工大学咧颁授呢个荣誉博士学位，表扬咧一直喺体坛嘅贡献啦。咁屋企人咧即刻喺度讲话，点解会颁个博士俾佢嘅？咁意思系即系表扬佢喺叫做运动界别嘅成就啦，同埋要了解翻咧。其实我印象之中睇翻张家朗咧，其实佢系 quit 咗冇读书，跟住就全职做剑手嘅。 系啊， 即系入边都有 唔少运动员，其实都系行呢个方向。 系啊，好大嘅挣扎，好大嘅舍弃啦。嗱，呢啲就唔系因为佢冇心机读书，冇心向学唔读书而斋督剑。嗱，同旧时过往嘅故事系好唔同嘅。我首先讲翻，即系今次今日好多嘅。泳手啦，特別啊，你見到香港泳隊，特別係女泳團嗰邊咧，好多都係跑來大學啊，即係美國方面即係最頂級嘅一啲專上學府嘅一啲學生嚟。 佢哋留住咗個學位先。 係啊，其實佢哋又讀得書，又打得劍，或者又游得水，又做到運動項目，但係個重點係佢都願意將個青春先喺賽場上面揮灑，為到香港爭光先。咁呢個係一個犧牲嚟嘅，絕對係。 肯定。 咁啊，至最崇高嘅一個敬意啦，咁亦都系鼓励年轻人做运动啦，系咪先？即系我有阵时都觉得人大咗咧，细个嘅时候都会觉得，读书一定系最紧要嘅，考第一最紧要嘅，会考高分系紧要嘅，譬如 DSE 高分系紧要嘅，入大学系紧要啊，但系。 啊，外國嘅一啲例子話俾我哋聽，倒翻轉頭嚟講咧，可能 OK 嘅又，即係你可能先將自己年少嘅時期做咗一啲比較專項嘅項目啊，譬如打劍啊，譬如電競，或者調翻轉頭就係做一啲運動項目，跟住完成咗你嘅運動員生涯啦。因為成日都話運動員生涯其實短暫啊，你三十零歲好多時候就會轉職教練，或者你三十零歲再入翻 campus 嗰度再讀書，可能你嘅領悟力或者你嘅成熟度，或者你覺得啊過去嘅青春其實啊擺曬喺運動項目嗰度，真係要好努力急起直追，用兩三年時間已經完成一個碩士，或者再俾心機讀埋個PhD 都有啲咁嘅例子咯， 系啊，我谂而家香港多翻呢一类型嘅运动员咧，咁令到我哋都会即系多咗选择，咁但系都系强调一样嘢，唔系话我读唔成书走去做运动员，绝对咧，而家呢个年代唔系咁样谂嘢噶啦， 依家又读得又玩得，又比赛得， 又要经屋企人嘅同意啊，即系觉得先将嗰个运动咧放喺第一位，因为其实人嘅青春有限， 系啊， 佢哋都系将佢哋自己最运动量最强劲嘅一刻咧，就放咗喺呢个运动上边先，咁但系佢哋之后都其实读翻书，学欧华泽。其实好多都真系读得都几好， 系啊，同埋好专心，好 focus 啊。就算你见Sarah 李慧思啦，咁佢嚟紧哦，唔知道会唔会继续再为到香港队出战啦？因为成日都会有啲媒体系啦，成日啲媒体朋友一见到李慧思，你几时退役，好似好想去走咁啊。其实我就好唔想去走，但你每次就成日提住咁样咧，就我就自己觉得啊，你唔使成日提住嘅媒体朋友，佢自己会宣布噶嘛，有自由意志噶嘛，运动员都，所以我都觉得有啲奇怪。不过就算李慧思佢都会 plan 咗之后，好似头先小白咁样讲，啊写书就写书，或者想读一啲系咪 有关运动管理嘅嘢嘅， 系啦，或者宗教领域嘅，即系佢之前都有读下神学嗰啲噶嘛，咁所以即系有好多唔同维度嘅一啲发展啦，咁啊，无论如何，咁啊都支持一班咧香港运动员，无论读书又好啦，考试又好啦，测验又好啦，仲有比赛都好咧，我哋啊作为观众啊，作为香港人，你一定啊全力支持佢哋嘅。 对象太对了，也记得收敛，叫他记得你是行程焦点。Hey， 暗示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看不准，不过看得见。互相引致快要结婚啊，随个飞碟看冷水抽他，当满分十分七分限夹，换节奏试验吧。要太快停下思念，叫他过关轻松向你冲线。 最佳结尾。7:51，啱啱听过有施康桥嘅 Stay， 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83%。早晨， 早晨。 嗱，朝头早咧翻工翻学咧，好多人都好赶噶嘛，咁好多时咧，大家争取时间就会喺路途上面做好多本身你会留喺屋企做嘅嘢。咁细个咧，我就记得通常如果好赶时间咧，就一路行或者一路等紧校巴嘅时候咧，就食你嘅早餐，食面包啊，饮住包奶啊，咁样。咁大个啲嘅时候咧，有时啊吓，都比较少啊。但系有时真系好赶咧，就会喺坐车嘅路程咧就化少少妆。咁不过就唔会由零化起嘅，因为多数个底咧都一定要坐定定化。即系譬如你只能够可能补下啲眼啊，或者擦翻个嘴啊咁样啦。咁都 呢一个先危险、啊。 点解啊？ 哇！你坐车嘅时候架车会喐噶嘛？ 系咁，但系停车嘅时候先 啦。眼好危险，一坐就哎哟咁。 系啊，怼到咯。 所以我咪话唔可以成个妆咯。咁、某一啲即系可能短短地时间嘅，譬如你画眼线嘅，咁你唔会画好耐噶嘛？咁你咪等佢停红绿灯嘅时候先咯。 你睇新艺城嗰啲喜剧都系画化个嘴嘅时候，突然之间变咗小丑嗰啲妆。 同埋你有个经验之后咧，你好拿捏得好准嘅，即系边一个灯位系啦，画到啲咩咁你就知道。 有经验系。 有经验、 但系都有一个说法话，普遍人咧翻工翻学嘅时候咧系唔带脑嘅，系真系因为做紧一个咧你 留低咗定坐住咗， 做紧一个你最惯常嘅一个动态啊，即系留意翻嗱，可能你喺屋企。翻嚟广播度翻工，其实可能你个脑冇乜认真谂过做啲咩。 你一直接话我冇带脑翻工， 我都系噶。我翻嚟嘅时候嗰个行程咧，因为已经预设咗啦嘛，自己脑袋咧用咗一个惯性去推演。 哦，即系你话翻嚟嗰段路程 系啊系啊，即系无论系搭车好、坐车好、揸车好，都系咁样。 啱啊， 除非你嘅工作地点突然间唔 改 咗， 系啦， 咁你就要重新去规划， 就会醒啲啦个人。 唔系，即系我调翻转，系嗰段时间咧就唔系谂紧点样翻工。因为你惯性咗，点样上巴士，上几度巴士，咁有巴士就上啦，即系嗰啲惯性咗。但系个脑咧就唔系谂紧翻工嘅方法，而系谂紧翻嚟做乜嘢。 系咯系咯系咯，话会谂咗呢啲， 谂咗另外一啲嘢， 或者放工喺边度玩咯，系啊。但系冇思考过啊，点解我一定要上呢架车嘅？点解我喺呢个站要落车嘅？你冇咗嗰个思考嘅。 即系好似当然你骑电即系叫踩单车一样，踩单车一样， 一个好简单嘅测试。大家有冇试过翻到嚟之后谂翻转头啊？我今日点样翻嚟？ 系啦，我就想讲呢、這个， 即系你会唔记得咗嘅，就因为你都冇谂过， 系啊，完全唔需要用嗰个 logic。 我系几点钟上车嘅咧？上咗边架车咧？架车有啲咩人咧？你系冇晒印象。 咪自然然啊，即系等于你行路啫嘛，即系你唔会喺度好 feel 紧只脚嗰个 movement 噶嘛。 好似有传送门咁样，系啊， 到咗啦。 着完衫就已经 你谂起传送门啊？我谂起 Walking Dead 啊，丧尸走肉，丧尸咁样翻咗嚟。 喂，但系就可能系因为呢一种嘅感觉啦，或者你真系可以攞嗰段时间嚟。即系放空啊，或者个脑咧用咗嚟谂其他嘢咧，就嗰个时间咧就好多人就要嚟争取做其他嘢。咁之前咧喺网上面都有好多相噶啦，就话咩咧？啲人搭车嘅时候做好多咧屋企本身应该要做嘅嘢，佢就咧攞咗个时间咧嚟到做。咁有人见过咧就敷面膜啦，咁有人见过化妆又好普遍啦。咁之前咧好夸张嘅，唔知点解会有人有打麻雀啦。咁呢个我觉得就纯粹搞笑嘅啫， 拍片 YouTube 拍。 系啦，嗰啲纯粹搞笑啦。啊，咁点不知咧？打完麻雀之后，最近呢两日咧又疯传紧一张相，就一位女士，佢就完全唔似 YouTuber 嘅，我觉得，因为都唔系好见到佢个样乜滞嘅。佢咧就攞住一个无线嘅吹风筒，即系吹头嗰啲风筒，咁就坐咗喺呢个港铁。咁啊，报料嘅人士就话系南港岛线嚟嘅嗰一条，咁就坐咗喺佢系有位坐嘅，坐咗喺个位嗰度咧，就攞住个无线嘅风筒，真系好似007嗰啲咧，即系港产嗰、那个，系啊，国产嗰、那个。咁咧就攞住个风筒咧，就喺度吹头，系啦，但系无线嘅。咁我最特别嘅咧，就梗系网民嘅反应啦。有啲人咧就话啊呢、這个系咪即系你以为系风筒，其实系苏跑。咁你见到其实侧边嗰啲人咧 就搞笑啦， 其实系少少挨开啲嘅，因为你一吹头咧，佢嗰个系长头发嘅，佢嗰个头发长度同我差唔多啦，即系睇张相咁都过咗膊头啦。咁佢一吹嘅时候咧，其实都向后嘅，虽然佢个风咧唔系话好强劲嗰啲，咁但系你见到侧边嘅人咧系向左向右两边咧就挨一挨，即系唔好咁近佢嘅，即系变相好似占咗。 好多位咁样。咁跟住啲人就话：喂，而家啲人咁搞笑嘅，即系将屋企嘅嘢全部摆晒喺一啲公众地方嗰度做、嗯。 重点先，重点先。呢、這个人靓唔靓嘅？ 嗱，佢个头 戴咗口罩唔知道啊，钟哥 都起码睇到啲眉头眼额啩、哦， 眼大大咁咯，头发长长 系啊，即 系 如果系靓嘅，咁你就唔会即系行开嘅。 嗱，我俾你睇下啦，其实佢咧身形就溜瘦嘅， 咁呢个梗系唔啱啦。 因为佢睇唔到人哋个样啊嘛， 唔应该咁做嘅。 唔系，其实都本身都唔应该噶啦，即系呢啲咁私人嘅嘢，系咪先？咁你攞埋个风筒。 咁当然除咗你话个风筒啲风吹到隔篱啦，头发会养到隔篱之外咧，仲有就系小姐啊，嗰位小姐嚟啊嘛，睇睇你啲头皮啊， 系啊， 即系睇佢头咧都唔系咁干爽啊， 系、 哦，即系啲头皮飞嚟飞去嘅一定会吹到。 唔系，但系佢应该系啱啱洗完头啊，已经系最干净嘅状态。如果唔系，使乜吹头啫？ 唔系，洗完头都可以继续有头皮噶嘛， 洗得唔干净咯。 干净啊嘛， 大家开始咧唔去研究个风筒，研究佢个 头发啦， 即系佢个头出咗事咯。 因为个样 唔系吹啊，因为个样出咗事啊嘛。咁冇话个风筒出事嘅，个风筒仲系一个几好嘅宣传添。好、 哦、 老实讲啊，我觉得呢个几好用啊，无线风筒。 系啊， 即系你有阵时摆车又自己。personal 地方啊嘛， 系 佢几好啊，吹下头系咪先？有阵时个头塌咗落嚟咧，即系朝头早要造型啊，咁样你吹下， 佢系几啱你喎，即系可能有啲 啱我添啊！突然间话风一转，几啱你喎，钟哥咁样。 唔系因为多好多人，譬如一朝早翻工咧，未必咁得闲整住噶嘛。咁、你可能真系可能晏昼食饭喺架车嗰度 set 一 set， 咁去第二个场合见客又搞掂啦。咁 又翻之前个嗰个讲法啦， 系 点解唔早啲起身啫？即系你早啲起身，你咪可以早啲起身， 尽咗力啦，大佬。 好啦，咁如果你话嗰位女士，喂唔得，我尽咗力噶啦。 咁点解你要洗头啫？ 系点解要洗头咧？又或者点解你唔琴晚洗咧？又或者系点解你唔剪一个可以再简单啲嘅发型，唔使搞咁耐时间先出到门口咧？ 系啊， 即系可以有好多方法解决，而唔系 咁 个个 咁好计划就冇啲咁嘅嘢摆上网 嘅。喂，不过咧，依家咧就真系见到好多呢啲匪夷所思嘅事件啊！即系我都见到咧，即系每次咧上网嗰啲相咧，好似系越夸张咧越惊人咁样。 系啊， 呢啲咧即系上网又话咩打麻雀啊，喺个港铁入边又话吹风筒啊。我琴日见到另一张相咧，喺个马路中间咧跑步，咁咧仲要系着住拖鞋。但佢上身系运动衫嚟， 咁着住拖鞋就唔系跑步啦，系踱步嘅啫。 但系你佢系跑，即系佢系 跑姿， 佢系运动咁嘅模式啊！即系嗰条片系显示佢系真系一个运动，即系好似我哋跑紧十 K 嗰啲状态。 我对上一次见到人哋着住即系运动衫，但系着住拖鞋喺街度跑咧，就系俾人追紧数啊！即系后边又还钱啦，还钱啦！ 唔系啊，佢系一个姐姐嚟嘅，我睇翻即系上咗年纪五六十岁咁样啦。跟住佢应该做运动吧，跟住总之系好匪夷所思嘅呢啲画面嚟咯，咁都得，咁都得、啊，系啊，就系咁都得啊，咁样嗰啲情况咯。 系啊，所以其实几多网民都有回应话啊，佢哋翻工嘅时候咧都见到好多奇景嘅，譬如又话有见到有啲姐姐咧，有个姐姐啦，因为有一个人留言咁讲啫，就坐喺个位嗰度喺度搣金。就攞啲果皮就储起佢，即 系金啊 ，forest 金， 即系有好多呢啲悭时间嘅举动啊嘛，大家注意翻少少啦。 forest 金啊，大佬喺香港 成员国对苏丹军方日前军事接管苏丹，扣押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等领导人，暂停一啲过渡机构运作。以及宣布緊急狀態等行為表示嚴重關注。聲明又說安理會成員國注意到有關哈姆杜克已經返回自己寓所的消息，呼籲蘇丹軍方立即釋放所有被扣押人員，同時呼籲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使用暴力，強調充分尊重人權的重要性。日经平均指数报28,835点，升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86美元，卖出1,799.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8，日元113.68，瑞士法郎0.912，加元1.235。人民币6.392，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一两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多，龙尾排到去圣若瑟中英文中学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通菜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煎蛋饼马达加是一种印尼常见的街边小食，有些像我们香港吃到的格仔饼，都是用一块饼底夹住不同酱料一起吃。 煎蛋饼的粉浆是用面粉、奶油、鲜奶、糖、鸡蛋、酵母等等搅混而成，然后用一个圆口锅以传统炭炉火烘成饼底。 时间的控制很重要，火力时间啱的话就可以做出够厚身、外面脆而里面好似海绵咁松软嘅饼底。 至于酱料方面，绝对多元化，不过一定会先搽一层厚厚嘅牛油，鍾意甜食嘅可以落啲碎果仁，再加一层朱古力酱。 惊糖分超标嘅话，可以揀咸食，例如包鸡肉、牛肉同埋蔬菜去食。 又或者你可以揀咸中带甜嘅食法，就係先落花生碎或者芝麻，再撒一层厚厚的芝士碎，最后落大量炼奶，包你食到不停口啊！ 想收听更多和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同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德国嘅音乐人 Clapton with Like Mike， 再加埋咧就系 Manzanera 一首好 dance 嘅作品啊 ，Right Into You。 Tell me. 歐洲嘅跳舞音樂咧，都係有一種佢哋嘅風格啊，好 deep house 嘅作品啊。Clapton with Like Mike 加埋咧就係 Mountaineer Right Into You， 本週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阿欧，星期五愉快，大家好， 系大家好啊，星期五愉快啊。咁啊睇睇琴日港股表现麻麻地啊，跌73点，咁啊成交金额亦都唔太好、啊。不过星期五有冇机会迎来一个 Happy Friday 咧？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你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欧头先就讲话，呢一个股市都系牛皮闷局，胶着冇乜表现，无甚了了咁嗰只啦。星期五都系点样咧？我谂都系差唔几。但纯粹讲个指数又好啦，讲啲成分股都好啦，都其实都仲有好多因素困扰住佢哋嘅。大家都知，即系内地房地产市场而家呢刻嘅境况，除咗嗰啲三条红线啊，还唔到钱啊，嗰啲直情系境外美元债，直情系要违约啊，嗰啲公司嘅股价系显著下跌之外咧。其實咧都真係唔係話個景氣咁好嘅，因為始終都講緊哇房產税，哇五年嘅改革，大家就喺度計數，就係究竟係咪即係嚟緊嗰五年個樓價嘅升幅，可能喺政策嘅影響下，可能會比較溫和啲咧咁。咁又或者咁講，跟住大家就會諗啦，無限嘅想像力啦啊！咁究竟係咪冇樓炒？咁始終都要揾啲嘢嚟炒，會唔會炒下炒下又翻翻股票嗰度咧？咁暫時呢一秒鐘未有咁樂觀嘅。不過咧，講到過去呢段時間，我哋慢慢都睇到好多啲即係季度嘅業績啦、表現啦，都係中規中矩啦，有啲都比預期好啦。咁但係咧，通常睇完個業績之後咧，個股價咧就係有少少無以為繼，跟住咧就獲利回吐反高潮。咁呢個咧都係過去都有解釋過，都係呢個好合理嘅一個正常嘅股票市場現象。所以咧就大家都見到啲業績，咦幾好㗎喎、哦、一倍半倍咁增長㗎喎、哦。咁、那個股價係咪一倍半倍咁升㗎？咁梗係唔係啦。過去嘅股價表現就梗係反映咗呢一個預期㗎啦。咁如果個預期同個實際上嘅情況差唔幾嘅時間呢，咁、那個股價表現呢又唔會有太大突破㗎啦。咁仲有呢就升上去呢又會驚到好似李寧咁突然之間失驚無神又踏跌下。唉，咁所以呢個世界都真係股票市場估佢唔到嘅。咁喺呢刻啊，我就覺得即係都係喺呢啲水平度上上落落咯，跌又跌唔落嘅。不過咧，你話要彈好多上去咩？升翻上去之前呢啲高位咩？咁好似又唔係好夠原因同理由咯。 嗱，德奇正話講到好多股票都呢個季度業績公布啊，雖然正話講咗有啲係好嘅，但係有人快活有人愁、啊。譬如中石油啊、中石化呢啲咧，第三季業績哇跌得都幾金下喎、啊，即係食嗰啲金啊，都幾金下喎、啊。而家點樣睇咧？嚟緊呢兩隻股， 好嗱，都系嗰句，有阵时咧，阿钟哥你真系讲咗个事实嘅全部啊。平时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见到啲公司咧，就系、是、首三季业啫咁。 系咯， 睇下首三季，咦 ，OK 咁、哦、样。但系咧，有阵时睇完个首三季之后咧，又睇下净系第三季点样、哦。因为有阵时咧，睇埋个净系第三季啦，哎呀，即系魔鬼细节就系在呢度啦。即系净系睇个第三季咧。原來表現就係原來都幾曳下，頭先阿鐘哥講，例如中石油、中石化咧，就有呢個情況咯。咁不過點講咧，即係喺內地而家有好多啲行業，雖然就係話都已經越嚟越貼近市場噶啦， 即係簡單啲講，越嚟越市場化。譬如話，好似過去大家都聽到啦，內地啲成品油，即係咧咩咧，去油站入嗰啲汽油同柴油咧，都加咗好多次價噶啦。因為國際嘅油價都升咗好多次嘛，喺過去嘅呢即係大半年。咁但係咧，即係就算俾佢加都好啦，又唔代表話所有嘅業務咧都可以有機會向上升。雖然即係嗰個所謂實現油價咧，都繼續有一個上升嘅呢一個空間喺度啦。咁但係入口嘅原油啦，即係話煉油，即係所謂啲下游嘅業務啦，係咪即係都可以個盈利係同步上揚咧？咁呢個有陣時又唔係話有一個好直接了當嘅關係個噃。咁所以咧。都是那句啦，大家有時睇下啲業績嘅時間咧，睇到唔好太興奮嚇，睇到即係頭嗰三季業績，你唔好全買開通咁興奮先啦嚇，睇多少少先哦。咁單單第三季點咧？哎，哇，原來咧都真係天氣不似預期嘅喎，咁樣即係有陣時睇業績又要即係睇多兩行字㗎啦，要嚇。 咁平時咧，即係聽阿 Dicky 講咧，除咗睇業績，當然都要睇下啲政策啦。咁啊，見到咧呢個內地咧就打壓違規跨境買賣股票活動。咁啊，人行咧就話有啲券商咧無牌駕駛啊，乜嘢無牌駕駛啊，即係話有啲嘅境外券商經營機構咧就未取得呢個境內嘅相關牌照啊。咁啊，淨係得有境外嘅牌照嘅情況底下咧，就用嗰啲互聯網平台啦，咁啊就做一啲嘅跨境交付等等嘅一啲嘅交易。咁样咁就话佢哋系无牌驾驶，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哇，几咁严重咧？ 咁真系，如果因为喺内地，其实嗰两间券行真系冇牌，原来留意翻啊 吓。哇，咁所以咧呢个消息一出咧，喺美股开市早段啊吓，咁啊富途嘅股价咧就跌咗两成，咁另外呢个老虎证券咧亦都跌咗16%咁多噶。咁我想问一下 Dicky 呀，呢件事会点样发酵咧？ 系啦，会唔会影响到佢哋母公司咧？因为即系譬如老虎咁都有小米嘅投资 background 啦，咁你富途咁有腾讯。嘅 background 啦，咁你会点去分析咧 ？Dicky 交俾你啦， 唉，即系呢个真系难题啦，不过咧只可以口讲我心啦吓，我真系唔敢讲话我有水晶球，不过我记得喺即系港台唔同节目嘅时段咧，或者咧我都曾经讲过翻咁样嘅说话啊，即系当咧内地政府咁关注呢啲反垄断啊、网络信息安全啊，其实一啲境外上市嘅证券行咧，仲要咧做到好大，但系其实佢有好多客都系喺内地个咯，咁啊，其实都好可能咧。会被呢个监管机构关注同注视呢啲嘅对白咧，我谂我真系讲咗好耐下，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系纯粹讲股票投机炒卖咧，我就向来都建议投资者避开呢一类境外上市嘅券商啦。我都真系唔想特别针对啲名，因为咧，即系作为一个分析员，作为一个券商嘅即系话从业员咧，我就即系好怕去批评人哋啲券商系咪？即系吓。就係民人相輕咁唔係幾好嘛，咁但係咧，即係呢個咁樣嘅講法咧，我啊真係都講咗好耐下，咁甚至乎自己做直播嘅時間咧，又或者做訪問，我都講話，呢樣嘢都真係好可能係跌咗落去內地嘅監管機構嘅呢一個即係話唔好話陷唔陷阱啊，咁但係真係如果係要借陷阱偏你遇上，你都係要遇上，咁呢個我都真係講咗好耐，好啦，咁到而家我哋見到嘅情況係點樣咧？咁就即係話。對於呢一個成個操作，假如嗰個客户本身喺內地，咁但係究竟點解佢又可以有一啲即係話資金又可以去到呢一啲境外嘅券商嘅户口嗰度咧？嗱，呢個咧係值得大家研究一下嘅。咁當然即係對於個別券商嘅操作嘅方式咧，我就唔評論啦，我都即係冇一個好直接了當嘅睇法啦。咁但係好客觀嘅就係而家呢個就係官方嘅睇法咯。咁所以咧。究竟對於佢哋嘅股價會唔會有一個持續深遠影響？其實呢一個好似走火警咁嘅情況，同埋股價由高位一路暴跌嘅情況咧，都唔係話今時今日、今日或者係啱啱呢一日先發生，其實已經係發生咗都好一段時間。咁甚至乎咧，而家大家就最關心嘅就話：哎呀，咁究竟我有冇事啊？咁樣咁跟住咧，我就通常任何散户啊、任何網友啊、觀眾啊、記者問啊，咁我就會攞翻咧一個叫做投資者賠償基金出嚟，就驚每個户口都有賠50,000嘅嚇。咁你話咁，但係我有好多個50,000咧。 啊，咁啊赔一个嘅啫嘛，咁啊大家睇下嗰个投资者赔偿基金嘅条款啦，咁当然唔系危言耸听，其实绝对唔系去到呢个状况，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大家净系要问呢个问题嘅时间，咁、我咪唯有搬翻呢个即系条例出嚟咯、以前咧仲要收赔投资者赔偿征费嘅，以前即系讲紧去到旧零五年嘅时间，咁啊一路都唔使收噶啦，而家有个基金啊好多钱嘅，从来都冇试过有券商其實爆煲要攞個基金嚇，雷曼嗰時都冇嚇，咁但係即係簡單啲講咧，我就覺得又唔需要過分恐慌，但係對於佢哋嗰個業務嘅操作，喺境內咧，咁一定係會備受關注，咁境外我相信就冇咩問題 嘅。咁又幫晨光嘅聽眾謀下福祉啦。嗱，今日咧內銀股咧普遍都會出業績啊，你都知道即係都幾多傳統股民係揸，即係中行啊、農行啊、建行啊，啊仲有嗰幾間行啦、啊、咁樣。咁但係琴日咧農行同埋郵儲行咧就呢個壞帳啊就惡化喎、啊。咁有冇機會？喂，今日咧嗰啲中資金融股都麻麻地，以至出份成績表都唔係咁睇好啊。Dicky 你點睇啊？ 唉，其实呢都好难睇得太好啦，过去都讲啦，就係、始终啲内银不论你话国有嘅商业银行或者係股份制嘅商业银行，其实佢哋同内地房地产市场都可以用即係环环紧扣嚟形容啦。咁华夏幸福嘅事件其实除咗你话影响平安之外，甚至乎可以放诸于真係四海皆通啦，啊其他啲银行呢可能都会一句讲晒。同內地房地產市場總會有某些嘅關係，因為好多時候有啲內房都係揾佢哋借錢噶嘛，越大間咪借得越多咯。咁、所以如果而家嚟講咧，我哋講嗰個即係撥備嘅情況咧，就真係同啲國際性銀行啱啱就係調轉咗啦。譬如話匯豐嗰啲咧，以前撥備咗咧就可以撥回，即係撥咗出去嘅水都收得翻嚟。而家佢哋點咧？佢哋就調翻住，佢哋咧就可能嗰撥備咧係有機會大幅增加，因為內地房地產市場嘅情況咧係都明顯地。讲紧恶化，讲紧唔系话啲楼卖唔到，系讲紧话好多啲房地产嘅一啲嘅投资啊，特别系债权型嘅投资啦，出现咗好大幅嘅下跌啦，甚至乎有违约嘅情况啦，有啲股价大跌啦，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咧，都系成为咗即系内银股咧面对住。暫時呢一刻相對地比較大嘅風險，所以近期你會見到，哇！即係唔計招行，不過招行都回緊啦、其他啲行咧，即係乜行都好啦、都個股價表現麻麻地，咁咧呢個都會係其中一個最關鍵原因。咁我諗暫時都係呢啲位咁上下啦，又唔可能寄望太多，始終即係呢個壞帳同壞帳撥備嘅風險都仍然係比較高。 是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呢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呢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我有冇持有嘅。 好， 愉快，拜拜。 唔该晒， 拜拜。 拜 拜。 阿 欧， 点啊？有乜 嘢 优惠？ 喂，咁啊，揾埋小白出嚟讲下啲优惠先啦。成日都话双十一，双十一，喂，讲咗十几年咯，原来呢个光棍节咧、即系唔讲唔讲，就系某几间著名嘅电商创立出嚟啦，可以咁讲啦。咁、因为睇到个 gimmick 就系话，喂，你光棍，即系就单身，单身就买啲嘢氹下自己咁样嗰啲，咁又有一个电商啊，即系叫上网。Gadget 日咁样啦， 呢个名咧最初系，如果我冇记错，好似系因为国内有啲大学生又系嗰度讲起先嘅、哦，即系将十一十一就变成光棍节， 系啦， 跟住讲起之后咧，就净系去到电商嗰度咧，不如就攞个名我嚟搞啦， 横掂都系， 横掂都系啦， 横掂都系单身，咁你咩人陪到你啊？游戏机咪陪到你咯，gadget 嘢电脑咪陪到你咯，咁所以咧一开始咧呢、這个双十一咧就唔系俾你买衫裤鞋袜嘅，单单。佢真係买啲科技嘢嘅，开始 其实应该 净 系买啤酒添啊， 系咩？ 即系唔好买咁多。 饮杯啦， 饮杯啦，冇人冇物噶，饮杯啦，应该系咁样。 啤酒啊，嗰啲即食碗面啊，咁样。喂，你一个人冇人，咪自己怼碗面咯。 通到而家变成咁样。 系啊，依家就好多元化啦。咁、都睇到各大电商咧都各出奇谋啊，咁、要吸客。点样吸客法咧？呢、這个亦都系搞笑嘅。嗱。 舊時雙十一啊，一定係十一月十一號先開始啦。咁、 嗯、 你一定會話 嗰一晚啊嘛。 係啦，喂，阿 O 做咩咁早講啊？喂，依家有 pre-sale 嘅喎、 哦， 即係預售喎、 啊。係， 仲有個預售幾時咧？依家已經開始。 喂，其實啱嘅套路，因為咧你會預計，如果你十一月十一號上網買嘢咧，佢嗰啲物流咧會塞曬車噶嘛。 係。 咁但係你又想享受嗰個優惠咧，咁你咪褪前啲咯。 係。 嗱、嗯，佢送 褪前咗個優惠，咁會唔會 sell 埋下年個優惠、啊、 送到你去屋企，即係送到啲貨去你屋企咧，必定會遲噶啦。因為正話 Kitty 都講啦，佢嗰個物流趕唔到噶啦，因為 太多人落單係啊。 但是呢、嗯、我今早都开始睇緊啦，因为11月1号开始呢你就要摆定落购物车 的、哦。 你唔好諗住，你冇諗住嗰日会有啊。 你睇下中哥咪醒囉、啊。 摆咗落去先。 佢11月1号已经摆咗落去、 啊、 留待11月11号嘅时候发货嘛。发货定禁啊中哥咁样系。 你要睇嘅，因为唔同嘅。 佢好叻啊，佢突然间成为咗达人 价。 达人厉 害喎。你唔同嘅铺头有唔同嘅讲法，但係佢会讲清楚俾你听。譬如佢哋個優惠幾時開始？你幾時可以買？佢會寫到明，譬如話我今日揀咗個係11月1號已經有㗎啦，咁你就要11月1號你就買啦。 OK， 咁但係咧你就唔好諗住咁快有，因為佢一定會遲㗎啦。咁但係你起碼用一個真係都幾平嘅價錢，你可以買到咯。 喂，幾多折咧？嗱，帳面咁樣嗱亂粒啊，譬如買隻水杯咁先算。通常嗰啲折扣優惠咧嚇親你㗎嘛，我唔知係 mark up 咗啊，定還是係真係咁抵玩？有啲咧真係。即係本身隻杯可能100蚊啦，佢真係7蚊就買得到。 間間唔同啊，你自己真係要揀啊！我今日揀嗰，今日揀嗰啲又好似穿咗自己咁。我 唔緊要，你搭車。 你今朝一起身就已經揀嗰啲啦，就擺咗落購物車。 有咩令你有咩令你起身啊？ 淘路咯，半價， 半價， 半價，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優惠，即係佢話咩？光棍節十一十一嘅優惠，再加上而家最興啊嘛！你幫我哋鋪頭買啲咩嘢，你可以攞個消費，即係佢哋有自己嘅即係網上消費券噶嘛。跟住撳咗之後半價咯， 我、哦、半價 係啊！ 你用唔用曬啊？你用唔曬，我嘅優惠咪由你嘅身上攞翻嚟咯。 所以你自己撳得噶啦，跟住你買滿幾多錢有啲優惠嗰啲咁樣。 係啊，我係問下小白先，有冇嘢想買啊？雙十一嚇 冇乜喎，因為我連 account 都冇㗎。 係咩？ 係、哦、啊， 要你可以搭 Barbie 買嘛 ，Barbie 成日都買㗎。 咁啊係喎， 係啊，中哥又買。Barbie 又買幾好啊 ，Kitty 你買唔買啊？ 我買唔買？我好少喺呢段時間買咯，因為我真係好怕即係預算嗰個時間啊。有時咧到到去運到落嚟，咦？我買咗嘢咩咁樣？即係太耐啦。 但 係 呢個唔係預算啊，呢個係精打細算啊，即係慳好多嘅咧。 咪唔買咪最精打細算咯，慳翻。 但你有啲嘢你作為媽咪嘅你會買比較小豬啊嘛。 我做幾時做媽咪我自己都唔知 道。你自己上網都報 喎，恭喜佢啊！ 你想撳一撳有咩？ 我都想恭喜我自己啊！你 自己都喺嗰啲 IG 嗰度 po， 媽咪，我即自己都係咁樣稱呼自己嘅喎。 嗰、那個仔， 你個仔， 邊個仲有第二個仔？ 恭喜你啊！你老婆有新機 啊！但你有陣時啲寵物嘢都會上網買嘅咩？ 會啊會啊！不過其實而家咧，你講到呢啲節日咧，全部都係同即係商業掛鈎噶啦。咁慢慢其實呢個都唔係一個節日啦，我覺得係一個月添啦，開始。因為你前前後後都仲係有嗰個優惠啊嘛，係啊，咁啊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係啊， 而家籌備下 啦。哥講到咁順咁正， 所以今日熱咯，好 hot 啊，好 hot 啊，咁、啊啊、買啲嘢俾我個仔先，阿仔有啲咩需要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十月二十九日係一年嘅第302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63日。1991年十月二十九號。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争夺战，经过15盘比赛，中国女棋手谢军战胜三次蝉联世界冠军的前苏联棋手玛雅齐布尔达尼扎，成为新的世界冠军，亦是中国第一位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同时亦是国际象棋史上第一位欧洲以外的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谢军棋理清晰，思路敏捷，斗志顽强，是世界国际象棋历史最伟大的女棋手之一。十月二十九号出生的朋友必定会在工作上展露新的想法，计划会是经过深思熟虑，对自己家庭朋友相当关怀体贴。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喜欢思考的性格会不会令你在人生棋局上容易获胜？ 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专注黑白分明嘅国际象棋棋盘，会唔会令到你睇唔到世界上嘅灰色地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听日展开，12月19日进行投票。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认为，今次选举的投票率并非最重要，参选人能够代表市民心声，做好今次选举更为重要。梁君彦接受访问时说，市民有权选择是否投票，但传统民主派政党表明不派人参选，令选民的选择减少，有关政党应该向选民解释原因。梁君彦又认为，即使民主派不参选，议会亦不会清一色或成为橡皮图章，因为建制派内有不同声音。他相信现时厨房没那么热的情况下，能够吸引一些专业、对香港有承担和有志人士出来参选，预料来届议会都会高质素。多名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涉及初选案等案件，目前正是还押或者被判监。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对此表示唏嘘，他说议员的初心都是为市民做事，市民亦不希望议员入狱。他又指出，议员争取理想应该在法律容许下行事。被问到反修例事件导致社会撕裂，建制派有没有责任，梁君彦接受访问时说，修订逃犯条例事件只是触发点，之前曾经发生占中、反国教等事件，问题在于有议员将某些议题泛政治化，加上假新闻、假消息，引发社会撕裂，继而造成社会暴乱。对于会否参选角逐连任，梁君彦说未来几日会考虑去行。对于成全儿子，全国青联副主席梁宏正亦会出选，如果父子兵进入议会，会否令外界观感不太好，梁君彦认为关键在于会否有利益冲突。青衣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昨晚11点几，警方接报指一架电单车沿货柜码头南路行驶，在8号货柜码头附近和一架车相撞，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司机重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往马加烈医院抢救后不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呼吁国际法院继续在维护多边主义和促进国际法治方面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耿爽在联合国大会国际法院的报告议题下发言，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意和各国一道秉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支持联合国和国际法院工作，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经平均指数报28,559点，跌25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54美元，卖出1,800.2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 自信心。先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自己有没有信心的呢？自己当一到十、你们觉得自己的自信指标去到几多呢？ 七咯，不过都睇下做啲咩嘅， 系啊，睇下做啲咩啦。正所谓、啊、有阵时十咩三只手指 都有长短，系咪、 啊？当然咧，如果你话对于我嚟讲，煮饭咁我梗系零啦，去到咁即系呢个系啱嘅，即系唔同嘅范畴。好啦，开咪咧，开咪讲嘢，你哋觉得自己自信去到几多咧？ 自信啊， 因为呢 个去到几多 本行啦、开咪讲嘢，自信去到几多先？ 一时时咯，系啊，睇状态啊， 又睇下系咪讲自己范畴咁样 啊？开咪嚟讲，三只手指捉田螺，十拿九稳啊！ 好简单，我就话讲开咪两个字，三位都唔出声， 系 咁即系话大家都有啲谂紧 啊， 即系谂啊系咪咧？好啦，我哋唔讲开咪，大家都会做呢一行。成日都会上台讲嘢噶，如果上台讲嘢，即系叫做公共演说啦。 系， 你哋觉得自己嘅自信又可以去到几多分咧？ 嗱、 又停一停添， 系啊， 即系认真谂啊嘛，我哋 唔系咁，其实都有信心嘅。咁始终即系自己最拿手嘅本行，你每日都做紧噶。其实呢一样嘢，咁你一定系即系比起普通即系唔识嘅人，一定系好好多噶啦。即系两样嘢啦。咁、但系。点讲咧？即系你会唔会好有信心咁话俾人听？你好有信心咧，就 系 一个停顿位。 系啊，那个停顿系一个方法演技演绎我哋谦虚啫。 可能系。 唔通一嚟你话有冇信心？有信心 啊，十分。 冇人比我叻啊！ 你冇人比我叻个头出嚟话自己好有信心咧，就通常都会捉招嘅。 系啊， 最叻系呢样啊，叻叻啊，直情系咁样，好难讲得出口嘅。 咁所谓嘅信心。即係一個形容詞啦。咁其實信心係點樣可以展露到出嚟咧？你哋覺得點樣可以話俾人聽？我好有信心，即系我唔系讲我好有信心呢四个字。 哦，咁其实啲身体语言都话到俾人听嘅。譬如你见到一个人调翻转冇信心，佢有一啲嘢啦，即系譬如佢可能怯啦，眼神会飘啊，咁可能会有好多小动作啊，即系代表佢冇信心，即系佢好似好唔定咁啊个人，即系又会可能会摇啊，咁好多呢啲嘅细微嘅动作噶嘛。 系啊，咁其实所谓嘅自信咧，即系涵盖好多唔同嘅东西噶嘛，即系譬如我哋个样啦，我哋嘅装扮啦，着件乜嘢衫啦，着咗件衫行出嚟之后，你做啲咩动作啦？ 哦，唔系咁，有时候可能编排过嘅呢啲动作。 今次咩？譬如 即系专登排到自己好冇信心咁样。 佢以为可以帮到佢有信心。 系咯，可能有啲动作以为会叫做强啲咁样，但系唔得。不过今次咁日咧，我觉得最。令到人哋覺得有信心就係個眼神喎，因為戴咗口罩咧，好多時候你傾偈啊，或者好似頭先鐘哥咁樣講，你開咪啊，或者上台演說咧，其實人哋睇唔到你下半個面部表情咧，你隻眼咧，如果咧恍恍惚惚啊，飄飄忽忽咧，啲眼神咧，即係唔夠堅定咧，就真係冇信心嘅表現。 咁、我喺網上咧，即係最近有一個外籍人士，咁佢係前 FBI 探員，佢專係分析一啲形體動作噶嘛，即係咁我最近都幾喜歡睇佢一啲視頻咁樣。咁今次咧就讲到点样睇一个人嘅自信，有啲乜嘢我哋可以留意一下。佢话第一样嘢就系、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即系譬如阿 O 而家入嚟呢间房，入嚟第一个亮相系最难做嘅，因为就要话俾人听究竟你系咪真系一个有信心嘅人。咁如果当你去到一个陌生嘅地方，当系上台讲嘢，或者你去入一个 建工啦，即系开门建工咁样。 你点样展露到你系一个好有信心嘅人咧？ 一定要腰骨挺直， 腰骨挺直， 胸膛 即系个下巴又卧高少少嗰啲咁样， 千祈唔好缩埋一嚿咯。即系譬如咧，寒背啊，头耷耷啊咁样，即系你都会觉得佢好似系咯，好怯咁啦。 然后带啲微笑，因为微笑咧就可以话俾人听，其实我有信心嘅，我唔系惊噶，惊人好难笑得出嘅。 佢呢度讲咧，第一样嘢要记住嘅就系。你入到去，千祈唔好覺得你唔係屬於呢個地方。 哦、 即係你入到去嘅時候，你即係如果你喺度周圍望啊、睄啊，咁你好明顯就係你要顧慮緊周圍嘅環境啦。咁即係你唔係呢度噶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冇信心嘅展示嚟。 我即 係 當自己主場 喺呢度啊， 差唔多啦。咁但係何謂當呢度係主場呢？即係話你去呢個地方應該有一個特定嘅目的。的噶嘛？ 啊，你即系当呢度屋企咁喎。 譬如 casual 得滞，跟住 如果你睇一啲政客咧，都系嘅。譬如佢入嚟同你握手，佢个直头咧就行埋嚟你嗰度，佢唔会望周围噶啦，行嚟你嗰度伸手咯。 系， 即系佢有一个特定嘅目的。譬如佢要上台演说，即系譬如一啲嗰啲咩发言人咁样，佢会好清楚行出嚟，就系去嗰个 podium 嗰度讲嘢咯，好清楚，唔会有多余嘅动作或者眼神去做嘅。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啦。譬如你见工嘅时候。其实你嘅目的就系同嗰个坐 board 嘅人倾偈啊嘛，嗰度咪望住佢行埋去咯。 系， 咁当然微笑嗰啲必定要有啦，你唔系攞即系叫佢还钱嗰啲唔系咁样啦。咁一个好清楚，你去到嗰度要做啲乜嘢嘅目的，你要展示到出嚟，就系一个自信啦。好啦，正话 O 都讲咗啦，眼神交流好一定要好清楚，你要望人咯，千祈唔可以游离啊，你周围望咧。就係一個死症嚟嘅。 係， 譬如咧，我經常去教演技嘅時候咧，我成日都話，香港90%嘅演員係唔敢望人嘅。 嗯， 所以你想贏佢咧，係好容易。 只要望人就得啦， 你只要望住佢就得噶啦。好啦，調翻轉頭， 香港嘅演員係望咩嘅咧？係咪望手機嘅咧？ 或者望鏡頭，掛住望個 cam。 由細到大俾一句説話咧，就嚇窒咗。你望咩啊？ 你望咩啊？ 望咩啊？ 望咩望？唔係嗰個唔係講講啤嘅喎，唔係講望喎。但系点解唔敢望先？ 点 解唔敢望？ 即系你话演员啊，定系普通人啊？ 其实演员，做人等于做戏，做戏就系反映你做人噶嘛，呢个一个心理逻辑嚟噶嘛。咁点解我哋平时都几怕望人对眼嘅？ 我觉得可能真系同你嗰个心理状态有关嘅。即系之前我哋咪话每个人都有啲 comfort zone 嘅，即系当你凝视一个人长啲嘅时间嘅话咧，其实你好似有个感觉佢。入侵緊你一個私人嘅範圍咁樣啊，係啊。 嗱呢個係其中一個啦，但另一個就係你當你對自己冇信心嘅時候，你係唔敢望人嘅，因為你對自己欠缺自信啊嘛。好啦，咁點樣為之一個演員唔敢望人呢？因為佢冇做功課咯，佢唔知道自己嘅角色係點，連台詞最基本都未背，唔記得，或者係佢根本就唔知呢場戲講乜嘢，嚟到遊魂咁樣。最直接嘅反應就係佢唔敢望對手咯，因為唔知道你做乜嘢啊嘛， 直頭 Sam 虛添啦， 係啊，咁所以佢一望你佢就怯啦，咁最好嘅方法就係唔望咯，所以大部分演員做戲嘅時候好少望嘅，所以我有陣時拍好多戲咧，點解唔望人嘅你做戲咁奇怪嘅？ 遮视线啊嘛， 遮视线啦， 唔系呢个讲笑啦， 太多眼白啦咁。 咁但你就算系你都应该你 feel 到佢系你望住佢嘅时候。眼神空洞，你仲唔系冇做功課？你即系你会睇得出噶嘛？所以我成日都话，如果你想去同对手嘅时候做戏，想赢啊，叫做望住佢咯。就算你冇做功課，你 都 要望 住 佢。 系啊，输人冇输阵。 系啊，咁呢个其中一样啦。好啦，咁如果你话喂，咁你成日咁样正话阿 Kitty 话入到嚟嘅时候要抬高胸膛嗰啲咁样，做一个比较大啲嘅形体。是不是自信的人必定会做这个动作？如果调回转头，你缩埋，是不是等于没有自信呢？ 缩埋唔好睇先咯，我觉得输 人有输阵， 好似冇乜精神咯。嗱，咁你又未必一定要牙到好大嘅，但系我觉得起码你有一个即系有一个活力咁样咯，好似 咁其实佢话唔一定嘅 吓，即系缩埋都得， 缩埋都得，反而系对自己嘅一种聚焦。 即係如果你好專注喺自己上邊咧，其實都係一種自信嘅表現嚟嘅、 嗯。但其實唔係做翻平常嘅自己就最自信啦咩？ 因為就係有啲人佢本身 就已經 係 縮埋， 都已經係縮埋啊嘛。 太介意人哋睇自己咧，都係一個冇自信嘅表現嚟、嗯。即係有陣時係㗎、我喺啲譬如灣仔喺中環嗰啲做嘢咧，咁放 lunch 嘅時候咧，你好明顯睇到咧，迎嚟嗰個人有冇自信嘅、 嗯。 其實你即係正所謂中環你最靚咧，其實好多靚女咧，佢唔真唔介意你望，佢都真係。佢咪行咪行咯，系咪先？但系咧，反而有陣時咧，你睇到有啲閃閃縮縮啊，即係嗰啲咧，你就覺得哇，即係你特別會望多佢幾眼。反而靚嗰啲你望唔到啊，因為佢自信啊嘛，又行得快啦。其實你唔係好睇得到噶， 係啊， 驚俾你睇蝕咗。唔係，不過呢、這個 睇蝕， 呢、這個係真嘅喎。 你日日俾我睇，你都冇蝕到啦。 我都冇咩俾你睇，唔係呢個我有補充嘅，即係你話咩中環你最靚嗰啲咧？點解啲女士啊咁捨得買高踭鞋，或者成日都要著高踭鞋咧？我自己都覺得高踭鞋真的俾到一種自信嚟嘅，因為你會企得直啲啊，即係你同平 時鞋要你夾硬企直， 係啦，你會企高咗，一來你又會高咗啦，好似睇嘅嘢都會即係遠咗少少咁樣啦。二來咧，你真係成個人會企直咗咧，你個信心翻咗嚟。再者。你通常穿高踭鞋咧，你唔會好 casual 打扮得，即係你都成個 look 噶嘛，即係你會穿衫又穿得靚啲啊，或者化翻少少妝啊，起碼即係 set 翻個頭咁樣咧，咁你成個人咧就會唔同咗啦，個氣場係啊，即係我覺得自信心咧喺打扮嗰度咧都可以攞到少少分 個妝容啊嘛， 係啊， 好啦，咁啊好快講多一樣啊，唔夠嘅，我哋遲啲再講。好啦，你有冇留意三位特別係阿 Kitty 講嘢嘅時候，你有冇留意佢講嘢好中意將隻手擘開啲手指？咁样同你讲嘅， 哦， 即系咁样， 系咪睇得？ 听你讲嘢，听 你讲， 罗伯唐，系罗伯唐，你有冇留意阿 Kitty 好惯常咗呢个动作？嗱， 系 你即系越讲越激动嘅时候，佢个手指系越擘越大嘅， 同埋咧，我 越带动佢 嚟啦， 带动佢嘅激动先啦， 越嚟越咁擘大手， 系啊， 即系如果喺周星驰嘅戏，呢个叫做乜乜龙爪手啊，或者 咁，我又好似两只嘅， 傲慢嘅绝招，傲慢嘅绝招， 喂，点解你冇留意？点解你？越讲嘅时候，你会越中意将啲手指越抹越大。 其实唔净系手指嘅，我觉得我个人咧讲嘢都几多动作嘅，即系都有人同我讲过，喂、你讲嘢讲嘢啦，但系点解你咁多动作嘅咁样？跟住我话同我细个学跳舞有冇关系啊？即系个人咧好多好多身体语言去辅助啊咁样。好啦，我俾你讲，你系有 FBI 系啊，你 FBI 个 friend， 我俾你讲系啊，你话咩都系噶啦，你而家话我咩都系噶啦。 佢话好简。简单一样嘢，原来当你想去讲你自己嘅说话啦，佢当然自信就系第一样嘢，即系就话妆容嗰啲唔讲住说话，咁你好想清楚表达自己嘅资讯俾人哋听，咁令到人哋听到你嘅资讯就系你嘅信心啊嘛。 嗯， 咁佢话原来动作咧就系帮助你去传递你自己嘅信心嘅，即系你嘅信息或者你嘅信心传递出去嘅。你越係想將嗰一樣嘢去聚焦，即係 emphasize， 將佢聚焦多啲嘅話咧，你嘅動作係自然大啲嘅。 哦，所以我覺得激動嘅時候咧，就兩隻手出咗嚟啦。你聽我講， 平時 Kitty 講嘢咧，可能係一隻手指。 係， 當佢想去再要加重語氣嘅時候咧。佢會變咗一隻手掌， 係 佢再講多啲嘅時候就變咗擘大手指。呢個就係佢一個潛意識反射，希望用呢個動作令到人相信你講嘅嘢。 哦， 有应庭阿 Joy 嘅人类群星闪耀时，时间嚟到早上嘅8:56。 握手就梗系用右手，咁但系总有啲地方嘅礼貌系唔一样嘅，例如喺非洲，到底佢哋握手嘅文化又系点嘅咧？想唔想知？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破坏君子协定，未会受本小姐欢迎，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是千般风情，来吧，我是数得要命，来吧，我是数得要命。回望你在苦忍表情，来吧，继续无谓欢怒来梦醒，还未够吧，加点数劲，还未够吧，要知再令，若破坏轻轻规定。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手要听我命令，嘴要跟我谈情，心要给我温馨，谁任人小许不正经，谁若破坏先知姓名，谁若破坏君子协定，未会受小姐欢迎，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 原来非洲人都是十分之注重礼仪的，在公共社交场合握手拥抱这些礼节都是十分之通用的，但是有些地方总是不一样的，例如在西非一些部族见面的时候会先用手掌拍打前胸表示问好，中非一些部族见面的时候又会先鞠躬，然后就会拍手互相祝福，再讲一些令人高兴的说话，例如哇，你今天这么靓仔靓女的。不少非洲人初次见面的时候总是要互相问候身体健康或者工作顺不顺利，跟着才来讲正经事的。如果是熟悉的人的话，这种寒暄的内容就要更加多和更加广泛的了，可能问你昨晚吃了什么餸啊，否则就是一种失礼的表现。另外还有某一些部族行握手礼颇有研究的，见面的时候握手之前对着自己尊敬的人要先用左手握住自己的右手的手腕，然后再用右手和对方去到握手，这样做就是代表我尊敬你，或者特别就是亲切的，想再给对方多一些鼓励的话，又可以就是捉住对方的手指公，然后就紧握住他，意思就是说我支持你。各处乡村各处礼，我们未必学得晒不同的文化礼节，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跟对方见面的时候那种态度，保持微笑就一定没有怕啦。 条方向啦，龙尾就喺大榄隧道嘅九龙出口。咁另外大埔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桂苑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桂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就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日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像我般化，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晨光递紧。 投资 O to O。 星期五嘅早上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投资者咧聚焦大型嘅科技股业绩啊，美股咧继续做好，标指同埋纳指咧齐齐创收市嘅新高啊。道指升239点，标普五百指数升44点，纳斯达克指数升212点啊。睇翻咧，目前已经有接近40% 嘅标指成分股公布咗财报啦，其中超过80% 嘅业绩咧都胜于预期啊吓，咁啊亦都咧好多大行都估高咗当中嘅盈利增长啦。个股方面睇埋苹果公司咧公布嘅业绩啦，市场预期咧全年收入啊按年增加咗33.5% 吓，苹果公司嘅股价咧当然备受刺激啦，升咗上去。今日啊，香港嘅科技股 ADR 又点睇啊？有啲就微微跌，究竟嗰个互联网券商件事点发酵咧？直接影响今日港股嘅表现。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多啲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obby。 嗱，大壮咪啊，之前咧我就睇过好多咧港台拍嘅节目咧，就关于一啲法律援助嘅机构咧，提供一啲法律援助嘅服务嘅。 嗱，呢样嘢正正呢个星期咧系比较系热闹啲嘅一个题目嘅。 嗯。 啊，咁就见到咧就哦，法援署就话咧，以后咧就唔会啊，即系除非特别情况咧，就唔容许咧嗰啲当事人啊、申请人咧、嗰啲被告或者系。与众的任何一方申请法援的话呢，他自己提名啊点名呢是找他心仪的律师。 嗯。 一起呢由这个法援处长去揸主意这样。 是。 另一方面都见到呢报道出来呢就好多、啊、人士好多都是、啊、建制派啦这样。就话呢赞成这个做法。 是。 当然这些里面背后是什么原因各样我的艺文就不太知道了。 嗯、 就着这个议题不过也都跟近来法庭见到业内人士他们有些担忧、 嗯、 大家谈开就估他们估的就说都不知道是关即係嗰啲叫做公眾事件啊， 嗯、 警方都叫做 public order 嘅 event，POE 咧， 嗰啲事件有關咁樣嚇。咁但係影響到佢哋咧本身嘅執業咧，變到好多時啲當事人咧想提名咧都未必可以攞得到法援啊咁樣嚇。係邊樣係真咧就唔知啦嚇。不過咧可能可以講下咧就係、是、其實咧如果針對法係刑事嘅話咧，啲人話法援咧好多時係撈亂咗少少嘅。因為香港就好多級別嘅法院嘅嘛。佢有裁判法院啦、區域法院啦、然後高等法院啦、咁上訴庭啦，再上咗終審庭。咁如果淨係裁判法院嚟計咧，嗰、那個服務咧類似法援咧，佢叫當值律師服務或者以前叫計劃嘅。Duty Law Service 以前叫 Scheme 嘅，簡寫可以係 DLAS 方便啲記啦。咁但係如果咧係區域法院或以上嘅咧，那個真係法援啦。有個法律援助處啦，咁有時候我哋簡單寫隻字咧，就係、是、DLA 嘅，點係乜嘢咧？就係、是、Director of Legal Aid 嘛。好多時啲人以為揾法律援助處請律師咧，就一定免費咁，咁公帑咧其實就唔係咁樣用嘅嚇。咁、民事嘅方面咧，我所有限知識咧就係俾住先嘅啫嚇。 即係要還 㗎。要㗎嚇，因為將來如果勝訴各樣咧。要計翻啲仲費，即係使咗幾多嘅。 咁如果輸咧？ 輸咗就可能因為攞唔到錢啊嘛，喺仲要人仲要賠翻錢俾人啊嘛。咁啊，當然冇得計啦，咁樣啊，咁有個保障嘅。如果對於即係話擔心冇訴訟費用使嘅話啊，咁而刑事嘅方面咧，我嘅理解當然我唔係法援處啦嚇，佢哋啲專人先至可以。正確啲嘅答覆啦嚇，咁就係、是、好多時佢哋會睇下嗰個案件本身所謂嘅 merits 啦，即係有冇得打啊，值唔值得上訴嗰啲啦嚇。咁、另外咧亦都有呢個財政審查嘅，咁、就財政審查呢樣嘢咧，姑無論係法律援助啦，定係當作律師服務咧都有嘅。咁、然之後計過條數之後咧，又唔係唔使俾嘅喎嚇。咁以前有啲當事人咧，係揾咗法律援助處去做刑事案件咧，都係要俾翻一橛錢出嚟嘅、視乎佢嘅財政能力啦，咁樣。咁至於揀律師嗰樣嘢咧，咁以前咧，當未有啊當值律師服務啊，或者法律援助處嗰個覆蓋面冇咁多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個問題啫嚇。點揀咧？你話如果係？揀醫生問下人哋啊，邊個醫生好？ 都係講口碑。 係啦，佢話我嗰個醫鼻喉好啊，咁樣啊，腸胃揾下乜醫生好啊，咁樣咁啊容易啫嚇。咁你刑事嗰度點樣揾大狀你啊？嗰、那個啊做殺人放火好啊，呢、這個專做打家劫舍咁樣。 係咪真係咁㗎？係 咯，咁嚇咁即係冇人咁樣去賣廣告㗎嘛嚇。咁、曾經試過咧。有位都生意唔错嘅大总朋友啦，咁佢就有一日唔知点解有感而发，佢话、不如好唔好阿咪整个对联啊咁啊，写乜嘢咧就话世事咧就岂能尽如人意，但求就无愧于心咁话。我吓、你写啲咁嘢个客睇到，以为真系挤挤都吓屡战屡败喎吓，咁、但系唔通写杀人放火金腰带咩？不過呢啲就係講笑嘅啫嚇。咁事實上，如果真係揾大律師嘅話，咁其實一般人啊，有冇諗過點揾咧？ 有冇啲戰績記錄排行榜咁噶？ 咁你諗下啦，如果你過往有邊個話，佢睇過啊嗰次隻手扭親，睇咗邊個醫生好好，咁咪講俾你聽啫。咁如果假如佢話，嗰次俾人哋告偷嘢啊，喺公司呃專櫃桶底啊，揾下邊個做得幾好咁。冇嚟周圍周街話俾人聽噶嘛，咁、所以喺嗰個過程裏面咧，係有一個唔同嘅性質嘅情況嘅。咁、以前咧，其實當法援咧嗰個服務當然睇個政府即係整體嗰個資助啦嚇，冇咁廣泛嘅時候咧，好多時就係有啲人咧唔知道邊度揾咧，法庭啊出現咗一種人物嘅。咁有啲類似係師爺咁嘅樣，先至聲明唔係話所有師爺都咁做嘢嘅嚇。咁、有啲師爺就會喺個法庭裏面等啦。佢會見到啱啱第一次上嚟法庭過堂啊、提堂啊嗰啲人，咁完咗之後咧，就會走埋去啦。咦，阿太你個仔仔係咪有事啊？咁樣，咁佢就介紹律師俾佢。咁好多時以前啲人就叫呢啲潛艇嘅。咁突然之間冒出水面。 咁啊勾搭一啲生意翻嚟嚇。咁、然之後咁究竟得唔得咧？就後來嘅事啦。咁咁但係隨住咧係法援啦、當值律師計劃呢啲，即係嗰個服務闊咗啦嚇。咁變咗咧，佢哋就少咗機會咧做呢啲嘢。咁你話係咪完全絕跡咧？咁聽講又好似唔係嘅嚇。不過另一方面，亦都由於咧，而家個審訊咧，好多時係已經唔係好似咁用曬英語啊嘛，本地話，而一般市民嗰個學識咧都高咗嘅，對審訊嘅理解力都高咗，咁啊，自不然就冇咁容易咧，就俾人哋係講得唔好聽就蒙騙啦咁樣嚇。咁但係至於佢哋自己點樣去揾咧，舊底嚟講，咁法援處可能就係話，我哋話要揾啊咁。你 name 咗個人落去，咁即係做得到嘅都會俾佢啦。咁咁佢話要揾許冠文嘅，好啊，好啊，咁啊去揾咯。咁做咩？我唱情歌咁嚇，咁啊咁敢唔敢再多講啊？你話要咪要咯？咁咁但係你法援處嗰啲職員，佢哋會唔會有一個判斷力咧？梗係有啦。 嚇、 不過問題就係呢啲咁嘅未知到生死攸關嘅，但係始終都係可能影響自由嘅嘢。咁俾咗意見，到時呢、這個世界冇絕對啊嘛。打出嚟添啊抢，咁啊费事俾人话啫 吓。 有个唔知算唔算系笑话嘅东西咧，就好多好多年前噶啦。咁、有一次咧，系有两个被告啊，就揾咗一位阿大庄系代表咁样。咁、就系因为以前法援咧，佢哋叫皇家庄噶嘛。 系。 可能大家记得咧，就以前香港有好多部门咧、机构咧，即系到咁上下有啲公职咧，都加个 royal 落去嘅。 系啊。 系咯，皇家香港警察队啊，咁样啊，咁所以就佢哋唔知点解贪口爽咧，就叫法援处嗰啲叫皇家庄。咁揾咗嗰位之后咧，跟住有师爷走出嚟就同譬如阿甲阿月咧，就同阿月讲系唔好啦，嗱，我另外介绍过俾你啦，咁样。使啲钱咁私人几时都好过公家啦，咁样。佢一谂下又系，于是啊好啦，咁啊样俾钱。啊，结果走出嚟咧，都系同一位大庄。 咁好唔抵喎！ 咁於是咧就照樣上庭喎、咁同一位大狀咧，就有兩個身份啦嚇。咁、代表阿甲咧就公家嘅、代表阿月咧就私人嘅。結果打出嚟嘅結果咧就係、私人嗰個輸咗、公家嗰個就甩咗。咁、當然啦，案件咧就有好多原因嘅，可能有啲證據上啊、法官嘅睇法啊咁啦嚇。不過事情就話俾人聽就係、咦？公立醫院私家醫生大家用自己的經驗去睇啦。當然咧，其實知咧係一個權利嚟嘅咁如果能夠咧，係有關機構，我唔知道係啲各大中小律師公會做翻啲數字數據出嚟咁或者係有啲嘅方法咧，係令到我叫消費者又好，當事人又好啦咁啊容易啲理解，即係佢喺選擇律師嘅時候咧，係可以協助到咧。就梗係更好啦、不過業界人士支唔支持或者係同唔同意呢個做法咧，就要即係大家經過先知啊。 所有嘢都可能要需要試下水温，或者真係推行嘅時候，到底有冇啲乜嘢利或者弊咧？咁啊，到時先知咯。 咁因為始終佢唔係啲運動選手啊嘛，你好難話佢贏幾多場咁。因為打官司就唔係打拳啊嘛，打拳咧就淨係兩個拳手之間比試啫。打官司牽涉第一咧，就係話嗰件案嘅性質啊。嗰、那個證據啊、強弱啊各樣咧，仲有而且咧就心肝脾肺腎嘅醫生點切咧，都係一樣啊嘛。但係法官啊、陪審員咧，捉摸唔到噶嘛，有時候。 係啊，都係睇翻個別案件先至知道啦。 系咯，所以业绩咧就唔代表晒一切嘅，或者 不过好似感觉上，对于我呢啲无知嘅市民嚟讲咧，好似业绩又唔系完全冇参考价值嘅。 有就梗系冇啦，不过系都系唔好讲太多啦呢句。 系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See you. 任性不羁拉阔你想象，路过就似刮风无定向，行事癫斩斗四太抽象，乱撞乱碰就算跌低有擦伤，放肆去叫一声和最响，千杯不醉唱歌全力唱，原谅我异常异常，何用顾虑形象。 小花谭杏兰的花迎人家，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二十分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大致天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8度。今晚多云啊，同埋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 又是时间认识下一些财经术语，有没有听过公用股啊？公用股就是经营和民生相关的业务的上市公司，譬如中电、港灯、港铁等等，由于规模大、竞争少，股价和派息一般都较为稳定，地产股就当然是做地产的啦。这些都是大家应该要知而可能未必知的东西，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神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李太喺度。早晨啊，李太。 早晨啊，林慧。 你咁好嘅，又有开心事打嚟同我哋分享啊？ 系啊，系啊。八月二号咧，就系我个孙女生日，佢叫做子心。 一个乖孙。 系啦、啊。咁咧，我祝佢学业进步啦，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开开心心啦。同埋佢29号咧就约咗阿细姑妈去街，放咗学去街，庆祝玩得开心啲啦。 系咪通常都会咁样噶？即系一家人嘅关系咧，成日都会你约下我，我约下你咁样一齐出去玩噶。 系啊，一齐出去食下嘢啊，咁咯。 哎，好 sweet 啊，真系证明好乖女啦。而家咧啲后生女啦，肯同长辈出街唔系好多噶咋。 系冇错，你觉得一啲都冇。冇错，系啊，系啊， 所以我听到你讲起子心，即刻笑到哇，见牙唔见眼咁样，隔住个电话都知啦。 佢同细姑妈最啱 key 噶啦，佢好，佢又好锡细姑妈，细姑妈又好锡佢嘅。 咁就好啦。希望呢个关系越嚟越好啦，亦都拓展到全家都系咁锡佢啦，佢又锡晒你哋啦。 系咯系咯，系仲有啊，我咧就点埋我同我先生结婚56周年纪念啊， 犀利、哦。 我哋就係12号下个月农历初九嘅。我哋结咗婚56周年囉。我呢喺呢度祝我先生呢就身壮力健啦。老当益壮啦。日日都开开心心啦，平安大吉啦，咁咯。 阿李生最开心就係有你相伴囉。 系。 咁所以我又祝埋你健康囉。 系啦，大家都咁话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李太。 O K， 唔该你。甜 甜蜜蜜啦。 咁咧，我先生咧最中意阿张德兰唱嗰只《相识也是缘分》噶、 哦。我都好中意呢只歌啊。 系啊，系啊，佢最中意听啊呢首歌。 好，我哋一齐听到。 咁我听啦。好啦，唔该你。 拜拜。 好啊，拜拜。 相识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共你终生相看，见一次面。中情。 种情意，你不必痛恨天下，假情还似真。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咁啊有阿昌喺度。早晨阿昌， 早晨阿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啊，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睇一睇？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7:35继续嚟做个健康快活人嚟到第三季啊。 好， 咁啊继续有健身教练 Edge 咧就教下大家玩一系列嘅健身动作嘅。咁今晚咧对于嗰啲腰酸背痛嘅朋友嚟讲咧，咁啊要留意一下啦，因为咧佢会介绍咧一系列嘅动作去锻炼下腰啊，下腰即系背脊对落腰以上嗰个位啦，咁啊 ，keep 以上嗰个位。 喂，呢个好啊，我成日都喺呢个坐骨神经嗰啲位咧就痛啊，偶尔都会。 你今晚真系要留意一下。 真系留意，我平时都有留意啊，因为 Lily 会教我哋做下健身运动啊嘛。 系啊，你留意还留意，你今晚做嘅时候冇听到啪嘅声， 啪一声咁点啊？ 冇嘢嘅，松下筋骨啫， 断咗咯，条头发，条头发啫， 系啊。嗱，咁啊要留意埋另一个环节啦，咁啊继续有呢个注册营养师 Anson 啦，咁啊。今晚咧，佢会同大家拣下咧，即系教大家选择啊，嗰啲低卡路里嘅食物啊。咁啊，即系近期咧，即系好多朋友都系减肥，就话要食一啲咧零卡路里甚至负卡路里嘅食物。虽然我唔知乜嘢叫负卡路里嘅食物， 系啊，佢仲会帮你 burn 埋 burn 埋。 咁犀利 咁样噶喎，啊，你食啲嘢，你可以主持嘅。 唔系唔使。唔使，差唔多啦，我而家主持够咗啦，已经系啊，下个季度先啊，下个季度先。 嗱咁啊，今晚听阿 Anson 点样讲啊，即系究竟呢啲所谓零卡路里或者负卡路里嘅食物系咪真系可以越食越瘦嘅，同埋个营养价值系去到边嘅咧？咁啊，今晚7:35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啊。 好，咁啊，去到八点钟啦吧。 八点钟，今晚啊。是港湾起跑线啊，咁啊继续请嚟一啲香港嘅素人朋友啦，睇下佢哋喺大湾区嘅生活啦、工作嘅情况系点嘅。咁啊，今晚咧嘅主角咧就系香港人啦 ，Elvis 啊，同佢一位北京嘅太太，佢哋咧喺深圳前海嗰度咧就系从事呢个环保厨余嘅产业嘅。咁啊，节目就会睇下咧佢哋点样即系到处去推广佢哋咧呢个将高蛋白嘅虫。嘅概念啊，就即係將嗰啲廚餘變成呢個高蛋白蟲咁話，咁啲高蛋白蟲可以做飼料、肥料，甚至乎人類食物嘅。 哇！我睇咗飼料同肥料嗰 part 先，人類食物嗰 part 就我暫時好。 蟲係一條條蟲嗰啲蟲啊。 是啊， 哇， 高蛋白虫啊， 好似我嗰阵时睇阿冯俊浩导演嗰部《末世列车》咁样，直情，哎，不过讲真嘅，呢、這个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有讲啦，即系昆虫可能都真系可以缓解食物危机嘅， 呢个系嘅，咁亦都高蛋白，亦都低脂肪，其实对人嚟讲咧个身体系好嘅，咁啊问题就系、是、 你 大家接唔接受到啦， 你得唔得咯？系啊，你得咪得咯，唔得咪唔得咯， 系啦， 咁啊呢个节目咧，佢亦都会咧，即系呢一 part 嚟睇下佢有几高科技啦，咁啊另外。我亦都會睇下咧，佢哋喺呢個前海區啊，佢哋究竟係點樣生活嘅？即係佢哋有好多嘅親子活動、自然教育等等嘅。咁大家想了解多啲嗰個區嘅咧，咁可以留意下呢個節目啦。 去到十點啦， 去到十點啦，繼續去認識多啲嘅中國噶啦。咁啊，今晚十點鐘大國建造啊，咁啊，繼續咧去睇下咧呢啲中國嘅地標啊。咁今晚咧就會帶大家去到睇呢個布達拉宮、大超寺同埋呢個羅布林卡，即係。 我都去晒喎，西藏啊嘛， 犀利喎， 系啊，三个地方都去啊，不过咧好耐冇去过啦，要透过呢个节目咧去多睇少少啦， 冇错啦，咁啊。去過同未去過嘅朋友都可以今晚十點鐘欣賞一下啦，大家見到啊， 唔該曬， 好唔該曬，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交部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以视像方式参与听日起一连两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国领导人峰会，并将在峰会上发表讲话。 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法例实施之后，金管局主动向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解说，初期投资者存有疑问和担心，至去年底时，投资者大部分提出的问题已非国安法，而是香港的机遇。有舆论指近年的移民潮令市场忧虑，或者导致本港人才短缺，甚至削弱竞争力。余伟文指不太担心，形容补充得好快，金融发展和机遇亦产生人才需求，又指见不到资金流走。提到政府计划取消大部分豁免群组免检疫安排。余伟文说，政府首要目标是与内地通关，相信金融业理解要作出某程度牺牲和容忍。他指香港和内地关联紧密，很多在港金融机构业务和内地有关，恢复通关对他们亦有很大帮助。美国总统拜登抵达意大利罗马，出席稍后举行的20国集团领袖峰会。拜登将前往梵蒂冈和教宗方济各会面，白宫表示拜登会先和教宗私下会面，再举行代表团会议。拜登之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在出席完20国集团峰会之后，拜登将转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社交媒體 Facebook 宣布將公司名稱改為 Meta。 公司創辦人朱克伯格說， Facebook 在今時今日通常被視為一間社交媒體公司，但他形容公司的遺傳基因是創建技術聯繫人與人，而元宇宙是下一個科技前沿領域，就像當初公司搭建社交網絡一樣。今次改名的决定是在 Facebook 一个有关增强现实和虚拟实境的发布会上公布，分析指反映了 Facebook 对建立元宇宙的野心，而这个经典科幻术语代表了 Facebook 对虚拟世界工作和游戏的愿景。公告显示 Facebook 亦会更改公司的股票代码，12月1号生效。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今晚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74点，跌79点，成交金额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7.4跌咗8毫，美团系275.6升3.4，阿里巴巴165.7升5毫，中国平安56.5跌1.85，比亚迪股份301.2跌2毫，诺成建华系18.7跌4仙，盈富基金25.6跌4仙。李宁86.3跌1.1毫，李宁最新是86.25，李宁是86.0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13.55，瑞士法郎0.912，加元1.236，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96点，跌223点。 港金现价报16,6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54美元，卖出1,79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近住桂苑嗰段咧有交通意外噶，咁来回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反方向咧去九龙方向啊比较挤塞啦，排到去沙田花园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近住桂苑有交通意外，咁出九龙方向咧比较多车，排到去沙田花园。咁至于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呢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那段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呢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大家姐，开完18区茶餐厅巡回演唱会，赚到咁多钱，点处理啊？吓， 大家姐啊，有一家新银行咧开啊，利息啊有成10厘。 新银行信唔信得过噶？会唔会无端端执笠噶？ 系咯，白虎啊，你间银行有冇牌噶？系咪存款保障计划成员银行嚟噶？ 存款保障计划咩嚟噶？ 想知多啲存款保障嘅资讯，就要听实29号星期五下昼1点到3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啦。 根据新修订嘅《道路交通条例》第56条，2021年11月7号起，条例中指明动物嘅定义会包括猫同狗。如果发生交通意外令猫或狗受伤，司机必须停车。如果猫狗嘅束养人在场，司机就要向佢哋提供所需资料，或者尽快报警。想了解更多，可以致电1823或参阅道路使用者守则。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星期日晚9至12，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我请了好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40年的难忘回忆。 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生日快乐。 平时你会想啲金句提自己啊？你会送个咩金句俾波城呢？ 我会话俾你知，做个好人，复下 message， 因为我都唔系好复，所以大家一齐努力啦。 我是 Sweater 林珊妮，想知我揀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发出自 身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系咪朋友先？同人倾偈最惊系乜嘢咧？有啲人会惊大家唔啱嘴型。系嘅，你讲紧东，佢就讲紧西，完全搭唔上，沟通唔到，真系好难受。正所谓你系 AM， 佢系 FM， 教唔啱台，得翻啲沙沙声。还是最惊嘅系讲极对方都冇反应，互动真系好紧要。我讲完你有反应，你反应完我又讲下，咁先开心啊嘛。不得不佩服有啲人同边个都可以倾一餐。自己以前后生好想可以同任何人都谈笑风生，但系无奈我系一个比较内敛嘅人。你唔好笑住，其实我真系一个比较内敛嘅人，只系因为我工作嘅环境经常都要接触好多人，所以慢慢先揾到呢种同人沟通嘅技能。懂得同人沟通其实真系好重要，但系年纪越嚟越大，倾到偈嘅人又真系越嚟越少。到底系自己唔想同人倾，还是已经变得唔识同人倾？莫非我同人沟通嘅技能已经消失咗？讲起倾偈，其实都有好几个唔同嘅层次。一声 hello， 一声 bye， 都可以话系同人倾偈。倾下门面嘢又系倾偈，讲到心底话都系倾偈。你都听过呢一句啦，成街都系朋友。其实呢句说话本身已经有好多盲点啊。条街有几长啊？乜嘢叫做朋友先？你当人哋系朋友，人哋有冇当翻你系朋友呢？所以呢句说话，我觉得只系啲人自吹自擂嘅谎言嚟。净系 hello bye bye 又话系 friend， 倾下门面嘢又话系 friend。不过就算你而家 friend 过打 band， 都未必会经得起时间嘅考验。你有冇留意身边嘅朋友圈子间唔中都会换一次？之前有个调查话，平均每五年我哋嘅朋友圈子会转换一次，所以如果你有啲十年以上嘅朋友，即系佢已经喺你生命里边兜咗两个圈啦。不过唔一定会同你去到最后，因为你自己在变，别人也在变。所以今日有缘喺呢度同你倾到偈，我哋倾多两句先。咪住咪住，讲咗咁多，你讲呢啲嘢好老土喎。我喺互联网上边识到嘅朋友数都数唔晒啦，呢啲先系真正嘅朋友。而家系互联网嘅世代啊，系嘅系嘅，可能我比较老土啦。如果连对方嘅姓名我又唔知，个样又未见过，咁都叫做朋友，我谂我系老土喎。我老土，但系我真实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朋友只得一个，在我心中已全足够。繁华是人面是冷酷，但真挚是你心意。朋友，你的关注是冷风中暖流一缕，浓情意红红像火焰，令温暖热烫心窝。哪怕冷风吹击，可抵挡火箭雨打，也因身边有人伴我走，有爱我心珍惜，不轻弃 爱你。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我分享一下先，昨晚咧我就喺中環嗰度就整啲嘢啦，咁、哦、於是乎咧就出街食飯。 你中環喎、 啊， 琴晚。 你好忙啊，我知道。 可以請下你食飯嘛？喺中環， 你早講啦、 啊。喂，你有食茶記啊？有食 canteen 啊？咁樣啊，大佬啊。 嗱，咁昨晚咧，因為我食飯，我又唔想夜晚食咁多澱粉質啦，咁我就周圍喺度揾啊，咁啊有茶餐廳，我又冇行入去。最後咧見到一間咧餃子店，淨係食餃子嘅。咁、哦、佢當然啦，裏邊都有麵賣。咁我就行咗入去啦。哇，咁啲餃子咧其實幾出色嘅。 係咪斜路嗰間啊？ 係啊，斜路嗰間啊，識食喎。早知真係叫埋你啦。 我舊時喺隔離台啊，阿蘇成日話去嗰間食㗎。係 咪啊？好食喎，幾 蒜蓉，好蒜蓉啊，好北嘅，因為好北方。 佢咧，佢首先佢種類有好多啦。咁當然有湯餃啦，有煎餃啦，亦都有生餃。即係你話，譬如你買翻屋企自己煮或者打邊爐咧，都有得咁買嘅。咁尋日咧，我就湯餃同埋煎餃都有試啦。咁而佢啲餡咧都好多種類，譬如有素餃啦，有壽喜燒餃啦，即係裡面咧係 係 啦，有啲甜甜地嘅牛肉。咁另外咧，我覺得尋日食咗幾款咧，最好食嘅咧就係芫西豬肉餃。咁佢煎咧，我自己就中意煎芫西豬肉餃。咁佢煎咧，我自己就中意煎嘅，煎就香啲啊，再香口啲啦。咁啊配埋嗰啲少少醋啊，或者少少麻辣油啊。 好似個羊肉餃都 OK， 不過你唔食羊。 我唔食羊啊嘛，係啊係啊，咁啊都幾好食。咁後來咧，咁我好滿足啦，咁啊再叫埋一啲小食，嗰啲咩雲耳啊、豆筋啦、啊，佢一個咧糖近豆筋，即係嗰啲豆腐嗰啲製品咧、豆製品咧，嗰、那個又好食，即係佢其實呢個我諗住下次喺屋企自己試下整先，買棵糖近翻嚟，咁啊跟住嗰啲豆筋都係霎一霎熟佢，咁就用涼拌嘅方法，都係少少麻油啊、少少辣油啊咁樣撈一撈。 豆筋啊，係咪即係我哋譬如食酸菜魚啊，或者食嗰啲重慶辣魚嗰啲一片片咧，用嗰啲豆製品 嘅，佢比較韌啲嘅，即係佢又唔係腐竹咁腍嘅，佢就實少少咯，即係有少少咬口嘅，咁佢就切到一條條咁樣樣咯。咁呢個涼拌又好食啦。咁好啦，哇，好滿足啦，就諗住之後過幾日有啲朋友上嚟，好中意食芫西嗰啲咧，我都會去買啲餃翻嚟，即係諗住煎俾佢哋食啦。咁跟住我上網睇，原來咧就唔好以為食餃子，尋晚成晚冇食飯咧，就可以避得開嗰個澱粉陷阱。原來咧。佢 皮啊嘛， 系啦，佢个皮咧就系淀粉，咁里边嗰啲肉咧，其实你话蛋白质又唔系真系好多，但系通常咧都会用啲比较肥嘅猪肉啦，去到令到嗰只饺香啲啊，咁所以咧其实你系食咗好多淀粉啦，同埋一啲 猪肉啊， 系啦比较高脂嘅食物可以话。 其实饺子我自己好中意食啊，其实咧连日本饺子我都中意食啊，我特登上网学咧点样煎到咧嗰个大阪芝乜酱乜酱嗰个咧， 系啊要冚埋个盖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咦，小华你都识我，唔知话落啲粉，跟住有个水咁样，唔知点样聚整咗落去咁样， 聚咗喺入边，跟住啲等啲热空气喺入边自己流动咁样。 喂，其 实 呢个好劲，我觉得系啊。 喂，但系而家咧喺好多嗰啲超级市场咧，佢有啲即系俾你买翻去，即系雪喺雪柜噶嘛。佢简单到咧，你直头水都唔使落啊。 系咩？ 系啊。就咁擺佢落去，跟住佢 就有嗰 層皮 啦， 教你幾分鐘之後冚住個蓋。哦、我諗啊，因為其實你本身你都有啲水分，佢只不過凝固咗啫嘛，你冷藏。咁你睇翻唔同牌子啦，有啲就會教你落水，有啲咧叫你唔使落水，就咁冚蓋咧、都做到個效果。 啊，究竟第一次係咪嗰間日本鋪頭唔小心？啲水多得滯，做咗出嚟一餅咁樣， 係啦， 啊，跟住 你咁講， 幾受歡迎。 拉麵就係咁樣嘅喎，係 咩 係 咩？ 拉麵就係咁樣整咗出嚟嘅喎。咁啊，以前啲人整拉麵，即係發明拉麵，唔係乜發明啦，即係唔打唔撞嘅時候咧，佢哋就係因為要煲嗰煲湯咧，煲下嘅時候就煲果籠啊。咁煲果籠嘅時候咧，咁啊煲湯嘅變咗濃湯啦。於是乎先發現，喂。好飲喎，跟住再加埋啲面。 原來濃湯嗰個濃係代表煲過濃。 係啊，會煲過濃。你諗下，初頭佢哋諗住可能係 收曬水，明明好大煲，係啦，收到一碗咁。 佢初頭諗住滾湯嘅，點知變咗煲湯，即係佢哋都係落嗰啲有豬骨啊，有雞肉啊，係啦，瞓著咗，跟住咧發現嘅時候咧，第二日攞出嚟俾人飲嘅時候咧，就諗今次都慘啦咁樣，一定俾人話。點知個個都即係讚到異口同聲，哇！真係好食啊咁樣，愛滋咁。係 啊，有啲整咗啲凍嘅面，再飲一飲啲湯。 煎 面啊，係 啊， 係 啊。所以咧都提提大家，因為我知道咧，即係嗰啲餃子咧，好多時大家都中意擺幾 pack 喺雪櫃咧，即係唔想點樣煮嘢， 係 啦，攞出嚟食啦。但係原來咧，我睇翻有啲報道去講咧，其中有啲牌子，譬如佢本身隻餃都比較大隻啲嘅，佢話食十隻咧。已经啊，等于三碗白饭嘅热量咁多。 哇，唔系嘛？ 哇，我寻日食咗成廿 多 只。 哦，你点样减饭都冇用喎， 六碗白饭喎，恭喜你啊，崔小姐， 即系 你成功啦， 好开心啊！咁大家咧食嘅时候就唔好误堕呢啲陷阱，但系咧食得开心都好紧要嘅。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我又講下食先。 好啊。 咁食咧就是一種我細個成日食嘅。咁我自己都有試過問過好多朋友啦。咁啊網上面又問過有好多人大家有冇食過咧？咁冇食過嘅人咧，竟然間佔咗大部分。係咩咧？就係、是、我以前細個成日食一個午餐，我真係午餐嚟嘅。咁就係嗰啲叫做 ice cream sandwich 啊。即係一個麵包，係啦、 哦， 真係我尋日就因為都自己整啦。 咦，我見到你整喎。 係啊，我就好簡單，你即係喺超級市場10蚊買啲提子包， 係， 跟住你切開佢咯。跟住你就將一嚿雪糕球咧就放喺中間。 我真係冇食過 啊！你哋兩個冇食過。 我想象中之中，我覺得係正嘅。 係 嗱，唔好講話肥唔肥嗰啲先啦，即係抌開曬啲糖分嗰啲先啦。單純呢一樣嘢，小白頭先咁樣講出嚟咧，我覺得簡單方便係正嘅。係啊，同埋夏天必備嘅。 冇錯啦。 咁其實再邪惡啲就喺西多士上面不求雪糕上去咁啫嘛，即係都係麵包配雪糕咯，即係呢個配搭。 我試過喺屋企整西多士，哇！搞到～几咁咧？又要沟发蛋，又要有蛋浆，跟住又要饮面包，跟住又要炸到金黄色， 好 食 系要咁噶啦。 呢啲喺街食啦， 咁西多士啊，真系都唔系话好麻烦。如果你即系平心而论嘅话，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真系仲简单。你见我头先讲个步骤已经讲晒啦，买面包翻嚟，你切开佢，跟住就将个雪糕球抌入去。咁如果你想复杂啲嘅，咁点咧？嗱，我呢个咧就 系 细个成日食嘅，因为细个可能我唔知点解阿妈会俾我食呢啲咁嘅冻一餐啦。 见你乖，咪请你食雪糕咯。 應該係因為我細個新加坡住過嘅時候咧，嗰度好熱啊嘛， 可能 係咁啊變咗即係當地嚟講咧，佢哋會成日食呢啲消暑嘅食物啊， 係 咁就 就係、是、呢、就是這個ice cream sandwich 啊嘛，咁、 哦、 就會買麵包，跟住買雪糕。咁你知道雪糕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雖然冇而家咁多，咁但係你真係好簡單，小朋友都自己整到。而且咧，佢都因為有麵包就幾依肚嘅。咁都係學阿歐話齋啦，你唔好諗肥唔肥先啦，咁你雪糕又肥，跟住麵包又澱粉質。咁但係咧，你就真係可以好簡單食到一個咧小朋友一定中意食嘅，我可以稱之為佢係午餐加甜品啊、 嗯。 如果你想再霹靂啲嘅時候咧， 即係屈到佢又食到麵包。系啦，叫做飽肚， 又 有 啲正餐喺度，又有啲甜品嘅感覺喺度。咁如果你想再得意啲嘅，咁其實當地都有好多好啲或者係叫做再優化啲嘅食法，可以加啲花生碎啦。咁、 嗯、 我細個成日食嘅時候就中意加嗰啲朱古力。朱古力粒啊， 系 啊，嗰啲好好细粒，好细粒， 抌 晒上去咁样、嗯，或者自己再加啲用士多啤梨嘅雪糕，跟住再加啲朱古力酱喺侧边。你想叫做食得健康啲嘅，其实你可以加少少嘅蔬菜喺嗰度。 东南亚啲人咧、OK、都食到好甜口， 系啊， 系 啊， 呢、這个真啊，即系我而家都食唔翻东南亚嗰只甜啊，佢哋有阵时嗌佢哋。冻柠茶其中一绝啦、 啊， 你真系饮唔到啊！ 系啊， 甜到你饮唔到。 即系头先佢讲嗰啲甜品咧，小华讲嗰啲咧，佢哋真系无限挤嗰啲朱古力酱咧，佢度挤好多好多。 唔系你谂嗰啲，即系你去餐厅饮嗰啲咩冰啊、三色冰啊嗰啲咧，哇！嗰啲糖浆咧系三分一杯噶、 啊， 你搞起个底咧、 啊， 真系好甜啊！ 所以你同我哋讲话酒甜咧，第一佢哋有少少望住你啦，同埋佢酒极好似都仲系甜，唔、 啊、 知啲糖已经走咗喺边度嚟嘅。 香港人特別中意飲啲苦同埋中意飲啲澀嘅嘢嘅，呢個都係有啲亞洲區其他嘅朋友有講咧。譬如咧，我哋啲凍檸茶咧，你要篤到咧，即係超酸先好飲噶嘛，即係好多人都係咁。跟住咧，又要嗰個茶又要茶底又要好夠澀咧。跟住咧，譬如我哋飲嗰啲港式茶餐廳啲齋啡咧，佢真係廿四味咁噶嘛。 你諗下越南嗰啲咖啡落煉奶，甜 嗰啲好甜好香。你譬如泰式嗰啲奶茶咧，又好甜㗎。即係你去啲泰國鋪有陣時飲啲泰式奶茶，係甜到咧，哇！唔使咁啊，食咗粒糖咁，我直情 食咗一啖糖添。 同埋佢冇得少甜，因为佢制作嘅时候已经 mix 埋呢啲嘢， 所以就本身个底都甜啦。咁啊，讲翻头先个雪糕三文治咧，其实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会觉得，除咗用一啲最简单嘅面包之外咧，你中意买譬如法式嘅面包，其实都得嘅， 因为 冇错啦，法包你自己中意咧，其实就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爱嘅包咁去到食啦。 嗯。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vis， 香港人，喺深圳发展多两年啦。 Elvis 同太太 Amy 喺深圳前海从事环保厨余产业。电视节目《港湾起跑线》今集节目全方位记录，他们开始四围推广厨余变成昆虫蛋白的概念，从而造成饲料、肥料，甚至适合人类进食的食物。港湾起跑线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